快車淑梅啊，何謂快活人？我諗就係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見邊個即刻可以見到，想瞓覺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聽邊個電台節目即刻記得喺邊度可以聽得到啊！記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風騷快活人咁搞笑，我梗係支持啦！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就可以聽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想听风骚，即刻听到。早晨，我系小张张， 我系鸭仔。 早晨，极短篇动物奇案 I Q 题。 咁快咩？ 佢唔极，佢唔系短篇嗰个，另外一个嘅 系啦。 动物奇案 I Q 题。 好，嚟啊！ 我哋一齐入去动物园啦吓。 好。 哇！有条鲨鱼公咧，同条鲨鱼乸咧结婚、哦，哇！好开心啦，咁啊行嚟准备行嚟，突然间 ，bang bang， 鲨鱼乸晕低咗， 系 嘅姑嘅姑嘅姑送入医院啦，跟住冇几耐有个差人嚟，鲨鱼公我要正式拘捕你，咩事啊？我发现鲨鱼乸咧，佢原来食咗啲嘢咧晕低咗，系咪你做嘅？系我做嘅呢摊嘢，点解你要咁做？点解？ 点解佢要咁做？ 俾咗啲嘢佢食，食完之后嘅 晕低咗， 晕低咗啊！ 冇错， 哦， 鲨鱼啦， 系一个说话嚟嘅答案，定系一样嘢嚟噶？ 公俾 一样嘢啦， 一样食物。 唔系， 鲨鱼 嗱，好大 贴士， 好多 鲨鱼夹， 咩叫鲨鱼夹啊？ 鲨鱼啦嗱， 唔系三个字啊， 三个字啊， 咩 食物啊？ 唔系食物， 有冇鲨字啊？ 有。嗱，好大件事啦，唔系 沙沙的， 沙公 咩嚟嘅？咩嚟嘅？嗰样嘢系 嗰样嘢系好多，系啊，即 系咩先得噶？系用品啦，食品啦， 一个说话名词啊， 定系我哋嘅礼仪啊？ 一样嘢嚟嘅，即系一个行动嚟嘅，三个字嗱，好多最大嘅 tips 啦 吓， 好多新娘都想做嘅， 哦，新娘想做嘅。新娘想做系咪咩咩纱咁啊？ 系啊， 咩咩纱？ 婚纱？ 着婚纱？ 着婚纱？ 错。 婚 纱。好多新娘想做，唔系着婚纱。 买婚纱？ 唔系。 有冇婚纱？婚纱？ 有婚 纱。咩婚纱？ 唔系。 有纱嘛？ 有纱。 系啦，有婚啊嘛？ 有婚。 吓？即婚咩纱？ 你自己谂啦。 咩啊？分咩沙？ 我冇话分咩沙， 咩婚纱？ 你话有分，你话有沙 啊？咁你三个字可以好多组合。 着婚纱、买婚纱，吓？ 佢要整晕佢，点解咧？ 哦，整晕佢？ 系啊，因为嗱，开股啦，好唔好啊？ 好啊，开股。 因为佢想帮佢影婚纱照，分系分到个分。 照 李丽人， 等我讲埋先。系啦，而家听紧我哋嘅节目，所有嘅亲爱嘅听众，你做一个公道嘅， 你明 唔明？你觉得呢一个咁样嘅 I Q 题嘅话，系咪真系系咯？成唔成立先？你觉得？ 我一开始讲咗极短篇动物 整 晕， 整晕佢系婚纱照， 系啊， 整晕咗嗰个鲨鱼，就影一张照片，就叫婚纱照啦。 冇错啦，鲨系鲨鱼个鲨， 婚即系整晕佢。 你睇下，你讲完之后嘅话，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连明白都唔能够理解。 喂， 你呢个系咪 佢嘅水平关咩事啊？ 佢嘅水平梗系关你事啦， 系 咪先？ 我 系 低 水平，高高在上，咁又 高 情何以堪咧？ 婚纱照。 哇！正啊呢个， 都得你正，乜都得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What you do and what you don't, What you will and what you won't, What you can and what you can't, This is what you got to know. Love you though it didn't show. know why you went away. Uh-huh. Understand you couldn't stay. Uh-huh. Wonder where you are today. Uh-huh. After all is said and done, it was right for you to run. Ich lieb dich nicht, du liebst mich nicht. Uh-huh. Ich lieb dich nicht, du liebst mich nicht. Young 到幾温暑咧，濕度54%，比較乾燥。今日多雲，日間轉天晴。稍離岸風勢吹強風，美麗素天仍然係天晴乾燥，早上稍涼。我哋有呢一首哒哒哒哒哒，開始我哋三小時嘅放鬆快活。做緊開心生日風騷發行嘅時候咧，美國好緊張喺度點緊票啦嚇，咁啊佢咪而家特朗普就大規模地拋離咗佢嚇個票數方面，咁啊留意住嗰個最新嘅情況，聽新聞報告啦嚇。好，繼續我哋節目啦，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魅力呢一樣嘢係從動作啊、樣子啊、説話定係乜嘢散發出嚟嘅咧？ 男仔 講 男 仔就係啦，係啦，所有嘢啦，而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动作或者一啲佢嘅举止啊吓，咁啊网上有几篇文章咧，我今日睇咗咧，佢话关于男仔做紧乜嘢，或者有啲咩嘅行动，或者咩嘅外形咧，唔系外形嘅，即系有啲我一阵会继续详细讲，系有啲最有魅力嘅感觉咧，俾到人哋。其中一样嘢咧，我谂马老师间中都会做嘅，就系当男仔为嗰个女仔咧， 我哋估啊，我哋估啊，你间中都会做嘅就系嗰个男仔间中为嗰个女仔开车门。 诶，唔系， 夹嘢食， 煲汤， 同嘢食差唔多啦，系你又接近，你又接近， 冇讲， 你又接近，你又接近， 睇下先啊吓， 斟茶， 斟茶， 夹嚿俾佢食， 夹嚿俾佢食啊， 帮佢剥虾壳， 食嘢系咪食嘢？系剥虾壳咯， 同食物有关嘅， 剥虾壳咯， 唔净止呢样嘢，而系当佢。捋起衫袖啦，首先捋起衫袖，原来有几篇文都话咧，男仔捋起衫袖咧系一个几有 几 型嘅，几有型嘅嘅动作。 我中意男仔着 白 恤 衫， 白恤衫， 然后再整条围裙。 系啊，但系白恤衫唔好查喎。 系啊， 系啊，我觉得白恤衫系 好 有型 嘅， 系啊，型噶，同埋你个感觉上，你会觉得佢好干净。 冇错， 系啦， 暖男， 佢好少，佢好少着白恤衫着得好睇嘅人噶，你觉得佢好猥琐嘅？除咗你。你好少穿白恤衫嘅，你中意穿粉红色嘅，我发觉啱啱。 我白恤衫都有， 你白恤衫都有，但系就系我嘅意思，其实系话穿白恤衫穿得猥琐嘅，净系得你， 唔准再讲。 喂，好独一无二啊，我觉得。 好 要呢， 好要呢， 好难得噶。 有你嘅性格，有你嘅性格。好， 我检讨。 卷衫袖咧，有啲似阿 Sarah 话斋啦，即系嗰种着到好斯文，但系 系啊， 卷衫袖 嗰个动作系几好。 有一种咧系代表我要做嘢啦，我要帮即系帮手做嘢啦。而第一样头先所讲同食物有关系咩咧？就系个女仔会觉得当个男仔卷啲衫袖啦，然之后企喺个 cooking table 前面咧，逐样嘢好即系好万条丝，你即系好，你觉得佢系好有心机。 即系你会觉得个就识煮嘢嘅男士系有魅力咯， 炮制一个一餐饭俾你食嘅时候， 但系有啲动作， 如果佢唔着衫啊，佢唔着衫， 唔着衫煮餸， 唔着衫着住个围裙，跟住喺个厨房嗰度成头大汗帮你煮一餐，你唔觉得都好有魅力咩？ 都未必煮得成嘅呢餐饭。 你讲得啱，即系如果佢要谈论呢一样嘢嘅话，我有少少呕咗，啱唔啱啊？系啦，即系我有少少离题嘅。我拜你，系啊，冇错，煮唔成。但系如果你着白恤衫，立起衫就煮得成啦。 煮得成， 系啦，煮得成嗰个成数比较高。 唔系煮唔成，系 比较高， 耐啲啦，呢餐饭煮啦。 诶，唔煮噶啦，扫晒啲落地下先煮啫。 系啦，喺地下食。有咩食咩啊？ 熟嗰啲食啦，生嗰啲唔食啦吓。好，第二样嘢同车有关嘅，你估啊？ 开车门 啦，开车门啦， 扣安全带， 唔系揸车嗰个，单手揸车，揸住个胎盘， 啱啊，单手，嗱，单手，首先咁讲啦，嗱，而家呢个 撇开， 撇开安全啦，大家即系当一篇文章去听啦吓，即系如果你安全嘅条例咧就唔啱嘅，单手已经唔啱啦，佢系讲。 个女仔坐佢隔篱啦，个男仔另歪少少个头，跟住倒车啊，有几篇文章都话原来褪车嘅时候，有种有自信嗰种咧，单手呼呼咁就已经。吞完拍完车嗰种嘅， 你系咪成日使呢招啊？ 我冇啊， 系咪啊？你冇啊？ 我 系 好好好鹌鹑咁，真系佢太咁吞噶。 你点似鹌鹑啊？ 系啊，你唔好成日讲到你自己咁样啦。 系 啊， 乜乜乜乜咁样。 我哋又成日提高你话俾你听，就系你根本系会用呢啲招数咯。我 要揭开你嘅面具。 系啊，尤其是我觉得，如果我系坐喺隔篱嘅副驾驶座吓，如果系即系啱啱相识唔系太耐嘅男仔，你谂下着一件白恤衫。微微有少少好好闻嘅一啲古龙水嘅味道，跟住佢干干净净，重要嘅就系咧单手去揸住呢一架车咧去走去即系拍紧车嘅时候嘅话，佢重要嗰个方向系望住你嗰边，你明嘛？望住你嗰边，咁就唔系望住另外嘅一边。咁样嘅话，我觉得系好正嘅嗰个感觉。 即系个女仔拧住面， 唔知道佢唔系个女仔拧住面，系佢嘅女仔嘅就佢嘅佢坐喺呢一个嘅左手边啦。个男仔喺右手边，个男仔。是望住嘅就 系 左手边，即系望住女仔嗰一边，仲要就系透过佢而望紧嗰个倒后镜，你就唔知道嘅就系佢系望紧你啊，你又望紧佢啊，或者你个倒后镜度偷望对方，我觉得系好正嘅呢啲。 但系呢个动作咧，拍唔拍得成车先？ 拍得成车，拍得成车。 我以为就停留响嗰个， 唔会，系 拍车咧有信心嘅男士咧系好，即系有佢嗰种魅力嘅，即系两下咁就拍完啦。 梗系你啦，我。 唔系我啦， 唔系拍车好冇乜信心嘅嗰啲男仔嘅话 系 好猛嘅， 系啊， 即系我如果我系揸车嘅一个女仔，我就点啊你， 好似好蠢噶嘛， 冇错，我成日都讲真系蠢人嚟。 多数心里面喺我三下搞掂， 系啊， 乜嘢啊， 或者一手太唔该你。 喂，如果我系女仔，我宁愿落车，我唔会坐喺里边。 费事佢喺里边，费事系猛啊。 系啊， 我都会嘅，我有时。 你慢慢拍啦，或者我去买啲嘢先咁。 系。 咁可能佢冇咁大压力。因为你佢拍到好好似系啊，即 系 轮着， 其实大家咁话， 仲要穷嘅声， 咪就系咯。唔系你越惊，你真系会越穷 啊！真系会穷啊！ 听声停噶嘛，我哋企喺呢度系啦。好，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俾钱嘅时候，有啲人话觉得男士咧俾钱嘅时候咧，嗰、那个样咧系会有唔同嘅姿态嘅。有啲人咧系俾得好洒脱，或者有啲人咧会逐张单可能由头到尾，呢、這个系咩嚟？点解会加咗即系咁嘅样？咁、有啲 呢一招佢用唔到，你用到。俾钱，俾钱，俾钱你好好啊！ 梗系啦， 系啊。 喂，我中意啲男人咧喺个裤底揞沓钱出嚟俾钱嘅。 我唔中意。 啊，你唔中意啊？ 我中意嘅就系佢喺你未知道嘅时候，佢已经俾咗啦。 行得咁样啊？ 呢啲系咪好潇洒？佢费事喺你面前嗰度又唔知攞啲咩卡出嚟。 怪得啦！ 你有啊？ 最肉酸就系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张卡坏咗。 啱啦，你有啲避免咗呢啲咁嘅情况，系嘛？就系我最中意系啲咩嘢咧？你第一次约会 ，and then 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个男仔同你讲嗰阵，我行开或者我去咗洗手间或者我点样，点样出咗去嘅时候，我咧翻到嚟，好啦，埋单走啦嘅时候，我埋咗啦。哇，你谂下几潇洒咧？冇咗嗰啲咁嘅嘢啊，系咪啊？揞咩卡啊？一阵间有啲咩事啊？ 有冇 优 惠 啊？ 边张卡又折 啊？千祈唔好咁样。 跟住喺个裤袋抄嗰张报纸剪出嚟，系咪可以平三蚊？ 甚至乎就系咧，俾完钱之后，我仲俾翻37.8， 即系连啲毫子都倒翻。 唔得，唔可以。 唔得，男人我咧一定要大方， 一定要大方。呢一啲位啊，就真系冇男女之分啦。 冇错冇错。 我又想问一样嘢，就如果你同佢约会，但系个女仔俾钱咧？ 我都唔中意噶，系啊，我会一定同个伙计讲唔收佢个。 呢样嘢真系唔系好公道啊，嗬？ 嗯， 即系公道唔到啊，明唔明啊？即系两个约会嘅时候公道唔到啊。我谂作为一个 waiter， 佢嚟俾钱，佢收钱嘅时候，你会个女仔嘅就拎张卡出嚟，你都会觉得哇咩人嚟嘅？ 系啊， 系咪啊？ 但 系 如果系男人出声话唔可以收佢啲卡咧，咁我觉得 OK 嘅，俾自己个账佢咯。 唔系讲唔讲呢样嘢，即系我会觉得呢样嘢成日我都讲紧嘅就系男女平等啊。你约会嘅时候嘅话，你硬系会觉得嘅就系一定系男仔俾钱嘅，即系其实我会觉得嘅就女仔俾钱都冇所谓， 是啊 但系嘅就系我觉得又会有好多嘅眼光或者有好多压力咯，无端 你知唔知咧？我曾经僆仔嗰阵时咧，去食饭啦，有个女仔 唔够钱啊嘛，系嘛？咪嗰次啊？ 你听我讲先，好多次， 好多次 准备准备，哇埋单咯，跟住我打包啦， 唔够钱。 唔系，跟住个女仔话：哇，你好叻啊！我咩事啊？ 你有張咁靚嘅卡嘅， 嗯， 我嗰張唔係啊，真係買銀巴攝咗張紙嚟 嘅，係啊，我知啊，黑卡啊嘛， 係啊， 有時候擺喺度，咁個女仔都唔啱， 點解？ 因為你又要裝人哋用啲咩卡咧？ 唔係我打開啊， 我明啊，但係佢點解要裝你？睇你有啲咩卡， 所以我即刻冇同佢發展， 應該你哋咁樣即飛， 即飛， 我下次都冇再買， 即飛 delete 個電話， 仲要夾錢俾翻錢我， 一定會加翻 錢，唔睇你 三六個攤，三六個攤，唔係。你頭先飲咗杯咖啡，40， 你凍飲加30，俾翻我 43， 真係離曬譜，唔好啊呢啲，係啊，真係咁諗嘅話，你都冇做出嚟啊嘛，係咪啊？ 冇錯啊！好，喂，十點半啦，聽緊風騷範圍啦，翻嚟聽新聞報告、財經消息、交通消息，人繼續節目，唔好行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多个州份已经结束投票，包括摇摆州份亚利桑那、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等，点票工作正在进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票站调查显示，前总统特朗普在12个州份胜出，包括佛罗里达州，目前共取得154张选举人票。而副总统贺锦丽在5个州胜出，暂时有30张选举人票。在宾夕法尼亚，密尔沃基的票站发现点算邮寄选票的机器并未有正确关闭机器上的闸门，当地官员说将要非常谨慎地重新点算大约30,000张缺席选票，有可能拖延当地的点票过程。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多个州的投票站收到虚假的炸弹威胁。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要在全国538张选举人票中拿到270张以上才能够胜出。房屋处处长罗淑佩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彩虹村丹凤楼的彩色外墙和多层停车场上盖的七色篮球场近年成为热门打卡位，如果在重建过程中不清拆，将无法达至重建后增加单位供应，以及让运输处重新规划彩虹交汇处，以舒缓交通挤塞。但他明白市民对于打卡位的热爱，强调建筑师团队会认真思考如何在新彩虹村重建。他又说当局提早公布方案，希望居民有心理准备，他亦掌握搬迁情况及早安排。他说有很多住户期待迁至新美东村，如果有居民希望迁往邻近地区其他单位，如处方有适合单位会尽量配合。对于商户的安排，罗淑佩说将建议容许他们选择在新彩虹村或搬到用作安置的新美东村继续经营，希望将现有彩虹村的情怀保留下来。巴基斯坦再有中国公民遇袭两人受伤，医院消息指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一个工业区，当地时间星期二，一名保安员在一间纺织厂外开枪，大批警员到场封锁现场调查。警方证实两名中国人中枪受伤，涉案保安已经被捕，正调查他犯案的动机。巴基斯坦外交部说事发前有人同涉案保安发生争执，外交部正同中国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卡拉奇国际机场附近上月亦发生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两死一伤。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姜在东早前已经要求巴基斯坦当局务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确保在巴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 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06点，跌300点，成交金额6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6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82跌3毫，阿里巴巴95.7跌2.7。腾讯控股423元跌4.8，美团188.6跌5.2，上海电器3.98升4.9，中芯国际27.1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5.68跌1.38，港交所最新326.6跌3.8。小米集团27.8跌4毫，快手51.55跌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53.7，瑞士法郎0.872，加元1.391，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078，欧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9341点，升866点。港金报25380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1.5美元，卖出27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快线同样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兴发街。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而反方向去中环同样有意外的，龙尾就去到兴发街。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快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快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了。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了场，龙尾就去到众芳街。仲有较早前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骏业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目前仍然一大车多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再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都系车多噶，依家就排到去山道。另外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多利亚公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兴发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深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还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月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不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他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不会有团圆的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以为乜都计好晒，但息口话变就变，边有得计？香港年金俾你成世都有保证收入，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享终身加码二重赏，年金拎多啲，保费俾少啲。即打25125000揾香港年金，推广期由即日起至2024年12月31号。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继续啦！嗱，喺呢个先进嘅城市，好多时都有呢个问题，就系人多车多，尤其是车多呢一样嘢，会制造好多嗰啲噪音啦，或者嗰个空气嘅污染啦咁嘅。巴黎咧，而家有一个叫做限行车令啊，吓，咦呢样嘢咧就虽然开始咗推行，但系咧佢正式罚咧就唔罚住嘅，有六个月嘅宽限期，到出年四月啦就会开始咧即系执行一啲嘅罚则啦。咁呢个限行车令点样嘅咧？即系话佢嘅市中心佢划咗一个最繁盛嘅市中心区啦，巴黎嗰度所有车，如果你去呢一区咧，系可以嘅，即系你去呢一度食嘢啊， 我估啊， 睇戏啊，系可以。 我估车尾嗰个 number 双数嘅， 冇同呢啲唔关事，唔关事。所有车，无论你双数、单数、星期一、星期二，亦都唔关日子事，所有车都会受到 呢 受限限行车令去限制，系咩咧？就话我头先啱讲咗一半啦，即系你去呢一区呢一个框框里边 中心点， 你去停车。做一啲嘢，食饭、睇戏、揾人、翻工可以嘅。但如果你系经过，冇任何停留过，冇参与过任何嘢咧，系唔可以嘅。 有漏洞。 咩叫做停留过、经过？但系我唔停喺嗰度啊！但系我 唔系即系 嘅 车， 你呢度翻工，你泊低 喺 呢 度， 系咪 喺度 住 你啊？ 如果你系只系经洗经啊？因为佢而家话咧， 咁咪叫洗经咯， 洗经 咁咪有破绽咯， 即系入去嗰个区、 啊。我入去呢度，我买啲嘢， 咁就得 就得啦。 嗱，佢要佢要 傻咯， 佢要睇 单车、 发票、戏票、餐厅嘅单据嚟证明你曾经喺呢一区停留同埋消费过。如果你冇咧，只系洗经付咩都冇做过咧，系唔得嘅。呢、這个 真系破绽咯！我落去去便利店买支水又。 我唔想俾你罚，我好容易唔使俾你罚咯，即系你意思系系嘛？但系我就要经过啫嘛。 同埋啲车会仲多啊，本来系直过啦，啊佢又停低卖嘢，唔系喎呢个系咪先？ 你啱， 仲繁忙啊！你俾嗰个负责个处长嗰个号码我，我写封发文信。 唔好嬲，唔好嬲， 唔够你估， 唔系， 唔够你估啊！ 呢个唔系估啊， 而系你谂到你可唔可以用啲 即系 用家嘅谂法嘅思维嚟去谂呢一件事？ 买邮票又得，我做乜都得，系咪？ 因为我又真系消费过，又停低过， 系 嘛？ 我只系唔想俾你罚，我咪话俾你知嘅啫。喂，我谂住喺呢一度，我谂住买支水，我 系啊，或者我特 登死啦， 系啊，特登经过入油。 但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为咗要洗入去而咁样专登停低架车去买啲嘢？即系呢个就睇下你愿唔愿，即系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如果当我原先我真系好，我心思系好差嘅一个人啊，我 同我啦， 系啊，同你一齐啦。咁跟住我入到去，佢就话。唔好理佢啊！ 系啊，嗱，都要停车，我即刻入去买支水。 唔系啦，咁跟住佢就有个警察又入嚟啦，就话点啊？你哋系咪入嚟做嘢？唔系，你哋入嚟做咩？唔系，咁样跟住咧就阿小强就又讲就咩？我哋入嚟买支水啊！咁样嘅话，佢就抄你唔到咯喎。咁件事系咪？ 多此一举啊！ 有少少 系啊，你唔系啊，你真系掂行掂过仲快，你停车停一下。 真係你 唔係佢就唔係想你掂行掂過，我諗佢係想你嘅就係一啲人佢哋可以避免入去呢一個區， 減低個車流， 減低個車流，因為佢入呢一個區嘅。 佢而家大部分入呢一區嘅咧都係洗經嘅，咁所以咧就唔係真係有需要。如果你有需要喺呢度翻工或者喺呢度咧係食嘢停低， 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佢洗經佢點解會令到你呢一個區 車流會多咗 咯？ 係啊， 車流會多咗，但係佢喐緊噶嘛。 嗯，但係佢 同埋佢係咪應該整好周邊嗰啲交通網絡咧？嗬？ 或者你可以停低架車入去呢個區，係嘛？即係其他呢一啲比較可行一啲嘅，嚇。 咁最開 始我整封信俾佢啦， 係嘛？ 洗經呢一區都唔得啊！嗱，我哋又諗下，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話，即係中環咁先算啦。咁就唔俾你入麗馬之水啊！ 你我哋落 即係我 九龍塘啊，九龍塘嘅商場啊，一定要經嗰條路。如果唔經，哦，兜係 兜去另外一啲遠啲嘅路咯， 兜翻落去， 係 冇意思嘅，你又污染環境。 唔係，我哋冇講咁遠啦。即係其實佢呢樣嘢行唔行啊？即係我覺得 work 唔 work 啊？譬如你講緊我講緊我就係可能中環，我唔想有咁多車入去中環啦。其實中環點解會令到佢哋會咩啫？其實因為啲死車啊嘛。 係啊，特別 個原因係因為死車啫嘛。但係如果佢就係佢經即係經車流量，如果真係好多，而就算係冇死車嘅。佢都唔得咯，即係嘅意思係嚇，即係好多車經， 即係負荷唔到啦，要馬路， 同埋車流 要令到佢塞車，所以佢就用呢一個咁樣嘅方法嚟去令到入去呢一區嘅車比較少。work 唔 work 咧？有冇人做過啊？即係 唔 work， 所以佢而家都係觀察嘅。呢六個月由而家開始啊，即係十一月開始，六個月四月後咧，佢會真正開始就罰啦。而家咧就叫做可能係勸喻啦，或者係佢又會多嗰啲嘅制服部隊咧喺個街上面拎咗 全 嘅戒聲俾啲人。點解唔入得啊？因為咁。 喂，倒翻轉我問啦，如果我唔入去唔經過，我兜路有冇獎嘢俾我啊？咪送三个印花俾我， 你觉得系你咩？乜嘢都要 有奖有罚啊嘛！你要鼓励、 哦，你又啱， 鼓励啲人唔好入去。嗱，你兜出边啦，好嘢，三个印花。 你嘅意思嘅就系话，我其实可能到最终嘅时候，我都系追寻呢一个咁嘅 ultimate goal， 我都系叫佢少啲嘅车入去嘅啫。我唔用罚则。我用奖， 系啊， 用奖啦！我觉得呢样嘢会比较舒服啲， 系啊， 唔系引花嘅， 因为你呢一个讲紧嘅嘢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系有好大嘅商榷嘅余地啊，系嘛？如果你话我入去嗰呢个区嘅，我咪原来买支水到最后尾嘅时候，又唔罚得。其实你令到啲执法人员都好， 喂，唔够钱喎、 啊， 你唔够钱，譬如话十蚊先啦，支水得六蚊，咁咪买多个包咯。其实你嘟钱又耐咗，成个过程。都耐咗， 你又講多咗嘅，即係好簡單嘅啫，只不過係你嘅罰則，你即係執法嘅時候好難，同埋好麻煩，以及嘅就係即係成件事係即係好擾民咯，我真係覺得。如果反而會唔會嘅就係話唔係講呢一樣嘢啦，就係講你兜遠少少嘅，到最後尾嘅時候我係有獎勵嘅，係 啦， 咁樣嘅話，我覺得可能大家都會覺得舒服啲，同埋開心啲，嗬。 係啊， 即係你都係去達成嗰樣嘢啫，但係可唔可以嘅就係 think out of the box 咧，即係唔使成日都係咁，總之咁又唔俾唔準。但你入去买支水可以，即系点啊？系咪先？系咯， 咪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佢提供咗个话题俾我哋。 你阿师傅估，有人八卦啊嘛？ 啊，早晨早晨啊，风骚范围今日啊有个新嘅组合。风苏斯打，哇犀利！今日全女班啊，十二点啊，到底今日讲啲咩话题？密切留意住。 With my flow be sex. like a bubble bath. Told you I would make you laugh. You and me together. I'll be the bread, you'll be the butter. Underneath the covers. Take it up another notch. Let me see how you stack them when you really got one shot. She hit that spot like rum. Come, baby, come, baby, baby, come, come. You thought I was a sleeper. Oh, let me see now. Who got the fever? In trance, I'm the only one. 9-7 in the mix, and it's just begun. Cause if you're going down like this, it's the rhymes on the source, and you can't resist. So baby, when I flex C on the real, let me know if my flow be set. Check it out one time, you know it's for real. Been transferred from you on your set. Getting biz, come on. No, no, no, no, no, no, no. Yeah. See, you know that it's sexy.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我是 DJ 歌手。有一日无意中网上睇到资深乐评人黄志华先生所写关于 DJ 歌手嘅一篇文章，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所讲嘅以前嘅 DJ， 亦即系电台嘅播音员，到底出过唱片嘅又有边几个？如果你记得嘅70年代有郭建清，香港电台嘅播音员以广播剧为主，后来推出唱片。里面有一首广播的主题曲叫《蓝靓白靓》，是郑国江老师填词，还有一首是由陈任黎彼得合作的。这张唱片唱和音的是乐坛的知名人士，包括有阿伦、阿 B、彭健新，还有郑东汉、冯添之、陈任，都是唱片界的风云人物。可惜今日呢个唱片咧，因为只系得黑胶嘅版本，所以今日未能够播放俾大家听。不过里边有一首歌叫做《人家我又家》，都系讲香港嘅加价热潮嘅。歌词里边佢话：月尾新未加，唔够钱买花，乜嘢都喊起价，妈妈好巴渣，三餐都缩沙，佢一味要悭啦。证明好多香港嘅歌都系反映香港嘅本土的情况的。好了，去到70年代的播音歌手就有这一位朋友。当年同芬妮合唱，亦都曾经我哋香港电台做过，佢嘅名叫做冯伟棠啊。饮杯饮杯饮杯成。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命里注定两家分手，到听朝你我分开。 愿你以后忘记我，只 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嘅爱情，不必再内疚。只想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注定难以强求，我都知你暗相忧。 共你以后难再碰头，伴侣到底分了手。 命里注定难以挽留，到听朝你我分开。 就算我愿忘记你，事已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 冯伟棠加埋芬妮嘅呢一首《饮杯饮杯饮杯剩》啊，根据黄志华先生呢一篇文章佢讲咧，7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嘅一个好兴盛嘅年代，而当时咧电台嘅文化有好大嘅影响嘅。DJ 嘅文化无疑系以香港电台第一台《青春交响曲》嘅节目开始为标志嘅。呢、這个节目系1974年10月21日启播，文章系咁讲嘅。而当时当然不能不提嘅就系、是。呢位老大哥啦，喺我哋二台，又系歌手又系 DJ， 佢系边个？佢咪系 Albert O 欧瑞强。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 陌上归人，欧瑞强。 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百段，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完，从来情感多。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到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怨，谁愿计走几？ 当年的青春佳曲真是粒粒明星，有 Albert 欧瑞强，有邓海林，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Ken 蔡峰华。还记得他这首作品吗？青春三重奏。 彼此算是朋友，总有诀别时候，许多苦恼在我心，最恨回首。即使你未留意，只见世事如旧，可惜只有是我苦，缺在墙中退后。 身承受。不必再度怀念我，不要再度怀旧，今天的我无异性，向着回路走。 充满回忆的一首歌曲《青春三重奏》，听蔡枫华。时间是早上十一点钟了，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人回来十一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就会有风骚快人另外两小时包括客家婆即刻出现的。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自己吧。 我叫梁继张 Michael。 我是李丽蕊 Sarah， 他叫阮仲有 Brian， 还有他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假婆来了， 好啦，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咯， 早晨 早晨啊， 好开心啊， 点解啊？ 因为咧，我呀排唔掂攞名计啊，先买东西啊，考啊行计啊，做东西啊，要考到然后考中意客假婆啊， 咁样啊， 我乜嘢咩客假而家唔咩， 纯粹中意听 啊，哈哈， 好啊， 好多粉丝啊， 考多车太迟噶，人支持客假婆吓， 好啊， 嗱，挨个热路坐落去吓， 一路坐落去， 因为挨要啲开哦。 开啊， 系啦，即系攰啊， 啊，我以为有啲歌添，有啲开啊， 我觉得佢哋买鸡都教歌咯，反正又点会嘢都唔记得嘅， 咁所以可以再教咯，所以系咪？ 系啊， 咪吓， 搞来搞去都咪唔记得嘅。 哎呀，我有我嗰个群姐客家婆女朋友走咗，我就冇办法连 之前有一个， 唔好分数嘛，唔好分手啊，唔分数咩毛数哦？ 我被分手啊！ 被掉， 不好意思，系啦，系讲有一啲唔应该讲嘅东西吓。好啦，咁啊，多谢大家对于客家婆嘅支持。咁其实客家婆对于好多嘢嘅都好支持。系啦，咁啊，最近咧亦都好开心啊吓，因为咧见到咧佢又已经活跃翻起嚟啊。究竟喺廖德华， 廖德华， 廖德华好见忧啊！ 哇，细细个啊睇佢啦， 而中医健物街。 我嗰阵时由佢猎鹰啊， 猎鹰神 雕啊，我觉得佢好有即系清洁嘅味道， 冇错冇错， 我觉得呢一个系啊，佢隐隐约约俾我感觉有啊周润发嗰啲影子，即系啲小子嚟嘅，即系屋村长大啊，即系八十年代系咁噶啦嘛， 冇错冇错，系 系啊咁。 咁啊，其实你又会觉得嘅就即系或者哥哥喺我心目之中咧，我觉得嘅就系冇嘢嘅两个字，勤力。 系啊，哇， 好勤力， 超级无敌勤力， 超级勤力，认真。同埋嘅就係你見到佢嘅話，你會發覺嘅就係佢有一陣正氣喺度嘅，係 咪啊？ 你好難同佢聯想啲正， 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同佢出去做嘢咧，譬如話住酒店住十樓啦，佢行上去， 攞名計。 運動， 健康， 你講你講真㗎？ 真㗎。 而家出攞樣嘢攞住裝物嘅同事啊？ 咩？你講乜嘢？ 做乜嘢？你嗰次 你話你住十樓啊嘛？ 做 show 咯。 我就係問你同佢一齊做乜嘢？我出埠，演唱會 係類似啲咁嘅嘢啦。 巡迴 係啊，咁佢係行上去 攞名計， 然後行落去，即係佢盡量爭取時間。真系啊！ 但系拍戏已经好攰噶咯，其实 唔系佢做 show 啊嘛，做 show 有时间， 佢要 keep 住自己个状态啊嘛。 真系 喺呢一方面，佢绝对唔懒。你净系睇佢食嘢就知，好多人专登，我见有张相，佢系一人专登影佢食啲咩，就系全部都系素嚟嘅，即系嗰啲青瓜瓜菜菜咁样，就系佢嘅其中一餐啊。 啲人话 好佩服。我试过有一次喺九龙塘撞到佢咧，你会感觉佢个身咧系好多啲肥肉都 冇，赘肉噶， 少少肥都 冇。我摸过佢。 摸佢邊度？ 我摸過佢，因為嗰個時候就係佢啱啱要開演唱會之前，咁跟住我哋就喺電台撞到，跟住我同佢講咗，我或者哥哥太瘦啦，佢就話唔係啊，到演唱會就啱。 哎呀，真係！ 佢話係，即係你差唔多，你而家 keep 到，你覺得我即係，因為佢話我要將嗰啲水分全部冇曬，即係我要啤走曬啲水，所以你個感覺上你覺得我好似好乾，同埋所有嘢好黏，但係佢就話到我到演唱會嘅時候我就啱啱好噶啦。你諗下幾勤力咧？做咁多嘢，你學閒啦， 歌人嘅鬥志 工作嚟， 系 啊，好犀利啊！ 即系企上个台嗰度嘅话，即系有几多嚿腹肌啊？样样嘢嘅话，佢完全系佢唔系同你讲笑 嘅，唔系容易得嚟，唔系容易得。 你 系咪相反方向啊？你 唔 系 我 相 反着牛仔褛先， 逆念 嘅，冇错，即系要一步一步嚟， 其他慢慢嚟， 系啊， 啱嘅。嗱，咁其实咧，华仔哥哥，你有冇一啲同佢一齐合作啊，或者做嘢，佢好记得啊，一啲嘅即系回忆啊，或者 就 系 上楼梯落楼梯呢个好深。印象，因為其實做 show 都係差唔多都係咁樣樣啦。而佢嗰次咧就係話大火而電梯到啦，咁佢話你哋上啦，我行上去。 哦， 即係呢個係好 點解你唔陪佢嘅 印象嚇？ 點解你唔陪下佢嘅？咁你今日咪可能同佢新 人哋有 新段一樣咯， 有 privacy 咁 樓梯都 privacy 又啱， 係咪先？係 啊， 係啊，或者人哋唔中意。 或者哥哥嘅工作態度咧係非常受到尊敬嘅。我講過喺以前咧，佢已經紅噶啦，請佢嚟錄廣播劇咧，全部人未翻，佢已經坐。在大堂等緊，全部人未翻，包括所有錄音員啊、編導啊、其他廣播未翻，佢已經坐咗喺大堂等你哋。 咦，我哋可唔可以請佢幫我哋客串一起走過嚟一指一個廣播嘅？ 講一句咯，講一句我都完，係嘛？ 係 希望大家收聲，一起走人間。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咁样系咪？你 系 咪觉得赞咗？ 有冇边个同佢熟噶？ 我可以谂下嘅，可以谂下嘅。 期待期待。 系啦，嗱，其实咧，我对于咧就系廖德华咧，阿华仔哥哥，阿华仔哥哥，要唔要嗌银行 Hamgy 嘅？因为好多人叫佢华仔，叫华仔，系咪？我觉得咁就唔系嘅，佢系其实系哥哥嘅心态，所以我就每一次咧都会叫佢做华仔哥哥。 系。 咁跟住咧，佢就有一次咧，我觉得系好深刻嘅。因为系。又是电台的工作咁佢就去接受访问啦嗰日是佢生日。是佢生日的正日，我想中信华仔哥佢唔记得了呢件事，我觉得佢就系、 是、都唔记得咗。 唔系啊，我的意思是话佢唔记得咗发生呢一件事啦。而佢生日佢当然会记得啦，而大家都会记得啦。大家咁多人都咁中意佢。好啦，咁嗰日咧佢又专登，佢谂咧你生日嘅正日上去接受一个电台嘅访问，你谂下系几大件事？ 好大 件事，小品片一定系有。 有 設定 啊，有人 啊， 有記者 啊，所有人就會嚟曬啊，係嘛？同佢一齊慶祝啊！佢正如你所講，就記者唔少得啦，咁佢逼爆啦。好啦，咁跟住嗰日啦哇，咁就做呢一個嘅要上個節目，咁跟住就準備咗有一個嘅蛋糕。咁點不知吹蛋糕嘅時候嘅話咧，唔知係有心定無意定係唔小心，成個蛋糕咧跌咗落去或者哥哥個身嗰度。你明嘛？跟住咧，好明顯嘅就係、是、你見到佢個樣嘅就係佢即刻嘅就係話佢就話誒點解會咁樣噶？佢唔係嫌棄，唔係覺得有啲咩嘢。其實咧啲蛋糕上面嘅 cream 咧係整到佢件衫嘅。佢之後同我講冇事冇事冇事冇事。佢第一時間佢就話佢話俾人聽佢冇事。第一時間另外就再問你哋有冇事？ 哇！ 係啦，即係冇整到啊，或者係點樣啊咁。跟住我哋當然好唔好意思啦。好唔好意思？咁我哋講就話即係講我哋真係唔好意思，唔會整到呢件衫。咁佢再就話冇嘢冇嘢冇嘢。不过咧呢件衫啊，点样都好啦，我都有啲唔系咁开心。我点解啊？因为嗰件衫咧系人哋送俾佢，嗰日咧佢第一日着，而且嘅就系佢嘅生日礼物嚟，咁咯，咁啊整到，咁跟住咧当然不停咁同佢哇又抹啦，又讲对唔住啊，又真系沙晒冧啊咁样。但系咧佢不断讲嘅就话冇嘢冇嘢，唔好影响一阵间嘅心情。 嗯， 你整跌咗个蛋糕， 唔系我整跌噶，我捧住系啊咁样咯，唔小心咁样。整襯咁啊，嗨到周圍都係咁樣，係啊咁咯。咁我就覺得呢件事當中嘅話，我真係會發覺嘅就係佢工作第一啦，第二嘅就係其實佢嘅修養啦，以及嘅就係佢好大氣，即係其實佢唔係嗰啲小氣嘅人。即係有時如果係我會 賠啊，乾曬 嗰件衫一定好貴啦，嗨到佢成個就全部都係 cream 咯。嗰次係我好唔好意思， 我真係好佩服佢， 好佩服 佢有咩氣度， 唔嬲， 修養， 跟住我哋好驚啊嘛。 喎。 問題係我哋好驚嘛，一陣間點落去啊？係咪？我哋未開始噶嘛，咁跟住佢就話冇嘢，唔好影響心情，唔好影響一陣間做嘢、啊，我冇事咁、樣咯、啊。好記得啊，呢件 事。犀利犀利。 咁啊，好，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要講好多咧，有關於嘅就係咧廖德華。 廖德華。 敲敲墮。敲。不論係呢一個嘅電視劇啦，又或者嘅就係電影啦，都有好多嘅就係即係脍炙人口嘅精彩嘅作品啦。 好。 好啦，第一個嘅就係曾經你有講過嘅，就話你最細個嘅時候睇佢嘅第一套嘅電視劇就係、是。 聂英。 點講啊？ 聂英。 好叻、啊。 真係啊！ 聂英。 係 啦，就係、是、聂英啦，聂英。 啊哈哈！ 好勁啊你，直接得分喎、啊。好啦，第二套啦，都好犀利啊！因為嗰陣時候其實都成日都改編嘅就係金庸先生嘅一啲作品啦、啊。另外嘅呢一套嘅話，一定唔少得嘅就係劉德華經典嘅係。 神雕俠侶啦，呢个真系好睇。 点讲啊？ 神雕， 俾佢先啦。 错，你嚟啊！ 神雕侠侣， 唔使侠侣，我净系要神雕啫。 神 雕， 神雕 系啦，叻演神雕， 叻演神雕 系啦。第三个啦，同样都系改编自嘅就系金庸先生嘅小说，同梁朝伟一齐嘅，哇，好好睇。 六天 电机， 我又直接得分， 你又直接得分，好犀利！六电机系啦，呢一演神雕六电机，好啦，去到呢一个嘅电影方面嘅一啲真系好犀利嘅嘢啦， 好多 好多， 我 真系濒临尽落。我今日喺度拣嘅时候，我都哇呢、這个又好睇，嗰、那个又好睇，点算咧？ 啊，有一套咧，佢头发长长嗰套叫咩啊？ 头发长长嗰套 系啊， 头发长 系咪同赌钱有关嗰、那个？ 唔记得啦。 你都唔記得咁，我點講？ 頸領啊，咁嗰個 係嘛？ 得啦，唔緊要。 係啦，喂，你成日講埋啲嘢真係好奇怪。好啦，發愛情， 發愛情， 發愛情系列都好好睇啊！ 發愛情， 發愛情， 發愛情， 你直接得分，真係你真係好犀利今日。好啊，我剔咗噶嚇，發愛情， 發愛情， 發愛情。好啦，另外啦，就第五個啦。哇，呢一個又係經典噶，王家衛先生導演，同埋張曼玉一齊嘅 No， 旺角。 第一套啊，第一套我讲紧王家卫电导演嘅第一套。你头先讲嘅《阿飞正传》系啱嘅，因为其实佢都有张曼玉，亦都有佢，佢做嗰个警察做得好好。 系啊，系啊，系啊。 O、okay, K， 旺角卡门， 旺角卡门， 旺角卡门， 旺角卡门， 旺角 系啦，旺角卡门， 旺角 旺角卡门。 喂，你知唔知佢第一套电影系咩啊？ 第一套电影是唔记得咗。 你觉得刘德华拍的第一套 是啊？ 第一套是咩？ 投奔怒海， 系 好好睇啊！ 得翻投奔怒海，好好， 好好睇啊！ 系真系，如果冇睇过嘅朋友，我一定要攞翻嚟睇。 马思纯啊， 马思纯系啊，不得了，投奔怒海好嘢。许鞍华 系啊， 许鞍华导演。 有冇有冇啊？ 冇。太深了，我惊你哋嗱嗱咔咔，一阵间咪就系盏搞到自己。好啦，跟住嘅话两个字， 我等阵客家话系咩啊？ 结丝哦，结丝癌哦，咩啊？结丝癌。好啦，另外就系赌神啦， 赌神犀利啊！ 哇，佢做靓仔嘅时候嗰啲嘢好睇啊， 冇错，同周润发一齐又好睇哦，哇！ 赌神， 得啊！都神 哦，都 系啦，都神系啦，赌神。好啦，跟住呢一个冇得倾啦，天若有情 哇，吴善年啊， 嗱咪讲点讲？ 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 天若 有情，都神，天若有情。得啦， 得。 好啦，第八个啦，哇，呢个犀利啊！你最中意星期五系分叉的感情， 单身男女。 孤男寡女， 孤男寡女 系啦，孤男寡女点讲？ 孤男寡女， 孤男寡义， 孤男 系啦，孤男寡义， 寡义 系啦。喂，快脆，因为之后嗰三套啊，不得了。好，下一套《无间道》 哇， 点讲？ 无间道， 无间偷， 无 间偷 偷 系啦。得唔得？ 得 好，跟住咯 喎。哇！呢套真系又好睇啊！ 跟住呢一套都系大只佬。 哇！张柏芝。 太泽流。 太泽流 系啦，太泽流 系 呢套我都好中意，有时我间唔中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嘅土姐。 咦？十套咯喎， 十一套嚟入边。 哦，咁又今日先啦，十套啦。 点样啊？ 多咗一套。 因为我。 好中意土姐，可唔可以加落去啊？ 佢就係佢真係好多， 佢真係做得好好、啊。 土姐係乜嘢啊？ 土姐。 老啦，唔使啦，呢个由得佢，好嚟咯，我哋做翻一次好唔好？猎鹰、 猎燕、 神雕、 仙雕、 鹿鼎记、 鹿天奇、 法外情、 法外情、 旺角卡门、 旺角卡门、 赌神、 赌神、 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 孤男寡女、 孤男寡女、 无间道、 无间道、 大只佬、 太杂佬， 一阵间，一阵间。 廖德强，活学活用啊！做乜嘢啊？ 廖德强，好， 我知道，我记得，我知 道。嚟啦，第一题，刘德华、郑秀文， 廖德强， 廖德强， 孤男寡女， 好嘢，首次合演嘅都市爱情电影啊！好啦，第二题，改编自金庸 小说，廖德强， 廖德强， 哎呀，梁涛，善导， 武侠小说， 善导， 冇错啦。究竟佢饰演杨过嘅系边一套呢？第三题啊，出自唐朝李 德强。 廖德强， 天若有情， 劲啊！佢一首诗嘅就系月如无恨月长圆，上一句系乜乜乜乜天亦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好嘢。下一句，下一个，清朝武装剧， 廖德强， 廖德强， 陆田奇， 好叻。第五题，2003年由张柏 芝、 廖德强、刘德华、张柏芝、张柏芝、 太宅路， 好嘢，好，跟住下一题，王家卫导演 的《 刘德廖德强、 旺角卡门， 啱嘅，下一题，喺修行上面， 廖德强、 廖德强。 无毛间道， 冇错，为此到无间永断烦恼啊！吓、啊，呢、這个境界为之乜嘢？就系、是、无间道嘅。好啦，下一题咯，喺1989年啊，同周润发、 黄 祖贤、廖德强， 道笃信， 耶、yeah, ，好嘢！再下一题，威力嘅 廖德强， 廖德强， 威力。 大家真系冇谂过系咪、 啊？我知， 胸怀大志， 烈焰， 冇错。我都系睇翻咋，猎鹰嘅胸怀大志系边一套剧集嘅主题歌曲？系猎鹰嘅主题歌曲。好，最后咩一题系乜嘢啊？ 廖德强， 廖德强， 化哀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多个州份已经结束投票，包括摇摆州份亚利桑那、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票站调查显示，前总统特朗普在17个州份胜出，包括家乡佛罗里达州，取得168张选举人票。而副总统贺锦丽在8个州胜出，暂时有81张选举人票。其中一个关键战场亚利桑那州，阿帕奇县9个票站延长开放2个钟头。 當地高等法院裁決，由於票站出現技術問題，選民投訴被要求離開之後又被召回。聯邦調查局就話，多個州的投票站收到虛假的炸彈威脅，並指根據電子郵件的域名，很多威脅似乎是來自俄羅斯。其中佐治亞州當局就話，受虛假炸彈威脅影響，至少兩個投票站曾經疏散，投票短暫受到影響。賓夕法尼亞州州長表示，炸彈威脅未對公眾構成可信威脅。施政報告宣布將透過立法方式解決劏房問題，符合標準的單位將名為簡樸房。對於近日有報導指有劏房業主以提早改建為名迫遷租戶，本身是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成員之一的房屋處處長羅淑佩說，如果情況屬實，他鼓勵租戶舉報，因為租戶受劏房租管條例保障，如果以改建為名，在租約未滿前收回單位是違法。羅淑佩說，根據當局掌握的情況，現有大約110,000劏房戶中，大約60%具備申請公屋資格，按未來10年的公屋供應量，相信可以處理。至於餘下大約40,000多戶，當局絕對不會在沒有把握做好安置的情況下大規模執法，即使有即時安置需要，他說當局亦有貨在手，除了過渡房屋、簡約公屋的住戶上樓之後，亦有可能日後用作安置，當局亦有幾千個中轉房屋單位可以動用。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将发表一份有关在政府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的政策声明。林定国出席法律周活动致辞表示，政府将在所有未来的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除非存在相互矛盾的条款等特殊情况。他說，通過相關政策，希望能夠確保政府和民間的合同爭議可以透過靈活節省成本和時間解決。他說，會鼓勵私人機構效仿政府的做法，培養香港的調解文化，促進社會和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7点，跌520点，成交金额1,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1点，升34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20.6跌5.5，係跌5.2；阿里巴巴94.85跌3.55；美團187.2跌6.6；騰訊控股419.8；騰訊最新420元跌7.8；恒生中國企業74.96跌2.1；小米集團27.35跌8.5，中芯国际27元跌5毫，港交所323.2跌咗7.2，中国平安48.6跌0.6，上海电器4.1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73，加元1.392， 人民币 7.147， 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076，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454 点，升979点，港金报 25,410 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6.91美元，卖出273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到老智道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咧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另外仲有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入狮隧之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依家车龙就去到龙盘苑。另外仲有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嘅慢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啦，就系而家嘅下层行车道咧系开放紧嘅。仲有就是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嘅，至于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屯门良德街有爆水管，良德街近住振环路嘅全线系封闭紧嘅。另外提提大家就系振环路嘅车辆系不能够左转入良德街噶，大家经过请留意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颜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系咪仲保留住嗰片初心呢？ 愿热爱温柔。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专家时间， 刘 彩，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 老细你好啊， 你好 啊，系啊， 最近笑得好开心， 我都觉得你系，做乜咁 Q 嘅？点解啊？呢一排心情 每一日都要心情保持系一个啊风骚快活人嘅状态， 好好啊，讲得 仔啊， 系啊，睇你眼仔晶晶就知你啦，但系真系噶，一个人咧只眼咧，如果你话真系精灵嘅话，你会觉得佢特别精神噶， 冇错啊，系咪啊？我哋讲话两眼炯炯有神啊嘛，要咁，但系即系你有冇神就好反映出你身体里面嘅精微系咪真系咁充盈咯？ 诶，系咪真噶？ 嗱，你如果你挨咗几晚通宵啊，个人好攰啊，或者嗰日好忙啊，咁，你好似咧只眼都好似擘唔开啦， 成个， 啊， 黑色嘅啲黑眼圈， 系啊，或者你睇嘢咧，好似都要好用力啊，你先可以做得到。 你又干结啊！ 即系嗱，你后生嘅时候，可能你 我依家都后生。 明白，睇得出。 你觉得啫，你自己觉得啫。 系系系，好 笑。咁如果你对住个电脑啊，或者对住个手机啊，或者你打游戏机啊， 嗯， 你好长时间去望住，你都好似觉得冇乜嘢。 嗯。 但系你上咗啲年纪嘅时候，你玩多一阵电脑或者手机咧，嗯，你只眼咧就好容易好似睇嘢蒙啊，化开啊，好攰啊。咁，当然系讲到你个眼睛嗰个功能。够唔够强壮？ 嗯， 咁但系喺中医角度认为，眼耳口鼻五官呢一啲嘅器官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利用紧我哋身体嘅精微嘅一啲器官。 嗯哼， 咁如果你身体制造精微嘅功能表现差咗， 嗯， 咁你啲眼睛睇嘢咧就可能差啲啦。 系，嗯，啊， 所以眼睛你主要喺中医咧就主要同个肝有关。 系， 啊，啦，我哋叫做肝开窍于目。嗯，系， 哦， 啦，咁所以即系话中医咧，就一望到只眼有问题，或者个病人一讲佢只眼嘅因素咧，佢， 嗯， 第一个时间咧就会联想关唔关你个肝嘅事。 例如有啲咩嘢咧？譬如可能眼黄，譬如可能系小智嘅就系可能有眼屎，同埋嗰啲咩眼胶，老人有嘅，系啊，冇错，我以前冇嘅，但而家开始见到就有啲人流啲眼水， 系啊，跟住佢肝都黄。 呢个就视乎在你嗰个当时嗰刻生活个习惯、饮食嘅因素，或者情绪压力都有关，再加上年龄都系一个成因。咁， 嗯， 所以即系话，点解后生嘅时候你只眼就好似明显睇嘢叻啲？呢个就关乎于你嗰个身体个气血能量旺盛，咁， 嗯， 你嗰啲器官嘅发挥嘅表现就良好啦。咁， 嗯， 但系如果你冇保养，咁你又成日去虚耗佢，咁佢咪开始表现翻有一啲可能佢原始嘅功能咧？是做得不够靓，咁譬如好似我哋话只眼，有啲人诶成日都会讲佢眼好干， 嗯， 好涩啊，睇嘢好蒙啊，咁， 嗯， 啊眼花啊，诶唔够光嘅时候咧，就好似睇嘢好难睇啊， 好模糊， 要开好光嘅时候先至会舒服。其实呢种表现就系已经讲紧只眼有啲功能咧系减弱衰退， 嗯， 但又唔代表一定系病。 哦， 嗯，啊，即系你病就真系，哇，唔系，不断地睇嘢都系蒙啊，唔清啊， 嗯， 或者前边一间又话有飞蚊啊，有啲嘢喺度养住只眼睇嘢唔好，呢， 嗯， 个就真系已经去到一定嘅程度。咁， 嗯， 所以如果首先啦，遇到自己只眼睛睇嘢唔清楚，又真系个人用咗神而见攰， 嗯， 最简单嘅方法咧就系休息一下啦，系， 嗯， 嘛？咁你中 即系眯下只眼， 闭目养 神 啦吓，闭目就养下个神，令到只眼睛唔好咁攰先， 嗯。 所以以前细路我哋会打游戏机。咁老豆话 我冇打， 你有咩？ 俾你打 咩？高空杂物。 OK， 好啦，譬如话佢俾你打游戏机，你唔紧要噶，你咪玩咯。但系你中间你都要俾啲时间只眼唞下，如果唔系你就好快只眼就会坏啦。 几耐到啊？ 嗱。冇一個絕對時間， 因為有啲話唔知咩睇半個鐘嘅話，你就好休息一下嘛。我哋以前有，我哋就咪遊戲機咯。嗰，時阿媽成日都話噶嘛，睇咁多電視我睇壞你隻眼啊！ 哎呀，又或者孭個被竇喺度睇小説啦。 係啊， 咁即係嗱，呢個絕對係啦，因為呢個係對眼睛好唔健康嘛。咁，但係即係話，如果能夠可能你半個鐘啦，好似阿 Joy 咁講啊，半個鐘。俾佢唞一分鐘都好啦，咁， 嗯， 又或者啦，你會自己做一啲保養嘅。 係 嗱，最簡單嘅保養方法， 嗯， 你眯埋對眼，攞，嗯，條攞咗嘅暖熱毛巾， 攞住， 係啦， 唔係呢個真係舒服到爆， 我知啊， 係 啊，敷眼啊， 敷住喺隻眼，然之後咧就做一啲按摩結合， 係一定係呢兩邊揾啫。 嗱。 首先雲精是一個穴位上行，但我們可以那條毛巾敷住在一對眼上面、 嗯、 然後沿住你的前額那個眉頭、 嗯、 按壓將熱力滲入去那個眼區，由眉頭每一下按向住那個眉梢，即是我們條眉啦、嗯、眉眉一路按，沿住下面的拳骨又由外而內兜返返嚟，即是好似個眼係一個眼框， 嗯、 不論你係邊度起步都好啦，總之沿住呢個眼框就係順時針或者逆時針單一方向去進行一個指壓。咁、 嗯、 其實喺呢個指壓嘅過程裏面當中，我哋有陣時眼睇嘢睇到攰啊，你都好容易會用你嘅手指弓同埋你嘅食指咧、 嗯， 會喺嗰個內眼角對上嘅位置咧、 啊， 就去捽下佢啊，捻下佢啊，跟住你之後。再睇嘢隻眼咧，就好似光亮啲嘅喎。 係啊，因為有時咧諗唔通啊，你都見到 人整 下 佢， 做係又諗又 你唔知點解嘅，你無形 係 啦，自然就做出嚟嘅喎。咁呢個動作做完之後，你又擘大眼再睇嘢咧，你好似光翻啲嘅喎。其實你個光度係一樣嘅啫。係 啊。 咁個原因咧就係話，因為經過你嘅手指喺嗰個窩位嗰度按下按下，令到嗰個血氣咧。就涌成翻去嗰個位置，咁、 嗯、 變成咗咧，你嗰個眼球裏面嗰啲細胞所獲取到嗰啲血咧、 嗯， 又循環又好啲咯，咁、 哦、 你睇嘢咪會靚啲咯。咁、 嗯、 即係好肯定一個點，當隻眼個氣血循環唔好，佢睇嘢就會差。你好用神，好聚焦， 嗯、 你啲血管咧都會收縮。你嗰啲血液嘅循環嘅表現咧都唔放鬆， 有時會頭痛噶。 係啊，因為你揦實曬啦嘛。 係啊。 咁你啲血脈唔通，佢就會痛。所以咧，頭先講嗰個眼內眼角對上嘅窩位咧、 嗯， 就係我哋一個穴位，就叫做睛明。 睛明。 睛明。 睛明穴。 睛明眼啊。 係啦，係啦。咁你 就 安 眼、啊、 眼睛就明亮啲啦。咁、 嗯、 原因就係睇嘢光啲啊嘛。咁嗱，眼睛內眼角係一個睛明啦。頭先講眉頭啦。 嗯 眉的中間啦，同埋眉尾啊，都分別咗係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嘅。咁、 嗯、 但係大家要記呢啲穴位嘅名字，例如啊，又眉頭係攢竹，眉腰呢個眉嘅中間就係我哋嘅如腰穴， 嗯、 眉尾嘅就叫做絲竹空穴等等呢啲，大家就唔需要太辛苦去記。 嗯、 你總言之，摸住條眼眉，沿住一路。 嗯 每一寸都同佢按，按嘅時候你發現到嗰個位置，如果係有啲凹凹地嘅，你就輕輕將個力咧滲入去，咁你會覺得嗰種冤冤地，你又可以接受嘅。咁呢個咧就已經係一個穴位啦，因為一個洞穴就係一個窩位，窩位就聚住啲血管神經，你按住嗰啲地方咧就可以引動啲氣血，咁你會感覺隻眼睇嘢咧就會靚啲咯。 咁就得㗎。哇！ 你靚咗好多。係 啊，係啊，因為頭先按壓。 我啱啱按下完啦， 但系有 阵时候， 你唔系成日都揾到条热毛巾敷啊嘛， 系啊， 咁你就将你个两个手指公对落嗰个鸡髀啦，大鱼际肌，擦轻佢，擦轻佢嘅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眯埋眼咧，就喺个眼帘外边敷住。咁呢個熱力敷住咧，你即時都係一種手段。 哇！老徐，我哋我上瑜伽堂咧，做最後尾嘅時候有呢個噶，就捽捽捽捽捽捽捽捽到個手好興咧，跟住咧咁樣佢哋係按一按隻眼 咧，即 係都好舒服噶啦，已經。 呢個講法咧，我哋喺個手法裏邊咧，就叫做補眼火。 补眼火 系啦，即系话你个眼水，即系个眼攰啦，个、 嗯、 火力唔够啦、 嗯， 我哋擦热用个温顺嘅热力咧去补充佢个功能， 嗯、 就为之叫补眼火。 会唔会眼火爆嘅？ 冇、哦、错，正想讲有啲人眼火爆嘅话咧，就唔好补眼火。嗱，点样？ 眼火爆咩症状？ 我点知 道？冇错、 啊，可能啲眼好红啊，啲血微丝血管 眼好红，眼好胀。咁、 嗯、 你个 你咪系咯？你三星堆咁样。 眼好兴， 我真系眼火爆啊！ 系啦，嗱，当你个情绪一嚟啊，一紧张， 情绪嚟咗啦， 到咗啦，到咗啦， 到咗啦， 系啊， 咁你咪谷住咯，咁啊谷住喺只眼嗰度，咪好似好胀、好兴，咁啊有唔舒服嘅现象。咁、 嗯、 如果头先嗰招你又擦兴嘅手又敷落去，咪谷到佢更胀咯。所以咧，我哋就要用另一招嘅、 哦， 我哋就叫做射眼火。 射 眼火咧，其实都系用翻你头先嗰个手掌嗰、那个鸡髀嗰两嚿肉啦，贴、 嗯、 住我哋嗰个内眼角啦，眯、嗯、埋眼先啦吓，贴、 嗯、 住个内眼角，慢慢水平向两边嗰个眉，我哋个目外 黐。 系啦，拉开佢，即系好似分末向两旁分末开去。 你要做啦， 冇错啦，呢个过程 系啊，你真系要做，唔使出啦。 但系呢个过程系唔使出噶， 唔使出啦，你唔使出，你 射翻 佢啊嘛。 热力嘅就系补，但系如果我谷住，我就要两边扫开， 即 系 扫 系啦，扫翻佢。所以阿约约毕业啦。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我有嘢想 請教你。係因為佢眼火爆。 唔會，我睇唔過眼啫。 OK。 冇問題啦。 你頭先有一個重點，就話鋪咗塊毛巾喺度。 熱毛巾。 然後就按壓。 即係你唔啱咯。 唔係，我即係我想問你按嘅時候，你係喺我直接按啲肉，就唔係按條毛巾啊嘛。 按啲毛巾，隔住條毛巾。 因為個毛巾係熱㗎嘛。 你隔住個毛巾，你點樣按裡面啊？即係你插落個手指內啊？ 唔 係， 所以我要問 清楚。 啱啊，會㗎。 但係嗰招嘅話，佢用唔用得？佢應該唔用。如果佢要梳舌嘅， 如果佢嗰陣時候係漲就冬毛巾可以。 係啦，冬毛巾就得哦， 真係又好正嘅啫。 咁得你當嘛，老徐。 係， 即係名師出高徒 啊！即係如果你我哋當有陣時去到一啲做 SPA 啊咁樣，咁佢喺一個亞熱帶地方好熱， 啱 佢入到去喺個雪櫃度拎條毛巾俾你抹下面，整條香茅喺裏面爽一爽你添，咁你成個人就好 fresh 㗎，係咪啊？咁我哋好清新曬， 講到幾開心。 即係其實個手段係一樣，但係個問題係你睇下你就係想要補定係梳舌。 中醫角度呢一種咧就叫做熱者寒之。寒者就熱之，如果你個人都火都嚟，眼火爆啦，就即係熱啦。咁、我哋就用翻少少涼啲嘅嘢對應咧，佢就會快啲退落嚟。但係如果你個人虛啦、攰啦，你用啲暖熱嘅嘢咧，就可以令到個氣血旺啲，咁佢咪快好啲咯。 佢會唔會做錯咗啊？出隻眼咁腫啊？ 所以咪用錯方法嘅時候咧，就會起到一個。 唔好再講我啊，老蔡。 起咗一個反效果。 嗱，咁當然啦，即係壓力嚟到嘅時候，我哋就要 relax 啲啦，係咪？咁啊，所以我哋按摩咧係一種好嘅手段。按摩我哋要柔和節奏、放鬆，慢慢以自己感覺到舒適為度。如果你又好緊張，係咁掃，咁就只有即係弄得其反㗎啦。 所以我想講嘅就係啲按摩姐姐其實要留意下佢哋嘅手勢。 冇錯， 佢哋嘅手勢成日都係捽好快好快。其實我係 relax 唔到嘅。 即係你係而家去打拳又唔同啊嘛。我要落場同我而家已經係要放鬆，個人攰啦咁樣。咁但係除咗外邊做穴位啊、按摩可以舒緩及時嘅，咁但係我哋都要諗下，真係喺個生活裏邊，我可能真係工作令到我冇辦法擺低我的工作噶嘛，我都一樣係消耗喎。我由朝到晚都係要望住個電腦做嘢嘅，咁我隻眼真係會好攰。咁好多人咧就。點樣去平衡呢咁樣，咁我哋就又係試下用啲湯水啦。咁湯水裏面當中呢，我哋最比較而家譬如話秋冬季節，我哋又要滋潤啲，又養肝又明目，最好嘅就用石盒。 石盒 係啦，石盒。 徐Sir，如果係嘅話咧，其實有冇啲係有冇啲湯水係防藍光？ 防藍光啦！ 而家咪成日都話， 因為佢諗話老徐真係諗 真係，因為你要與時並進。 其實 而家成日對住啲嘢 其實呢啲嘢就唔係今日先有嘅。而只不過係今日先至講出嚟啫，即係你個宇宙萬物裏面乜光都已經存在， 但自然 係 有藍光 嘅。冇錯，我哋係睇唔到嘅啫。咁但係我哋現代嘅研究發現到呢啲嘢係對我哋眼睛會有刺激。咁但係我哋冇辦法，人體就係生活喺自然界，你點樣去避呢？即係等於以前，如果而家我係做一個艇架，我由朝到黑喺個水面都係俾嗰啲陽光反射刺激， 其實好傷眼。 一樣㗎，只不過以前冇。冇人知道，咁佢就唔去保護，咁啊！但系而家知啦，咁佢咪戴翻副超咯， 系 嘛？都系一個手段啦。我又偏光鏡又剩，咁都係一個幫助阻隔呢一啲咁樣嘅折射啦。咁但係中醫立場啦，嗱，你外邊有外邊嘅手段，咁我哋就採取用裏邊嘅內調咯， 適合 係啦，適合。咁啊，要對自己好啲，我哋係食鮑魚， 哇，早啲食 啊！ 啊、又唔一定啫，小强。 唔系噶，如果你买嗰啲细细只嗰啲鲍鱼得唔得啊？鲜品。 你直情喺街市买到一碟，里边有六七只咁 样、啊 啊、可能当可能都系几十蚊一兜嘅，咁都 OK 啦。 真 系 几 廿蚊一兜。 系啊，系几廿蚊一兜。 贵噶。咁你话嗱，新鲜嘅鲍鱼。跟住咧，你又可以用石蚶落啲淮山杞子，加幾粒龍眼肉，咁就煲煲嚿豬展。咁呢、啊、個湯咧就已經係好好，即係你從味道，你應該覺得佢好鮮味， 係啊， 係啦，亦都好好想快啲有人煲埋嚟飲就最好啦。係 咪會金金地啊？因為石蚶， 佢成個湯水都係甜。 系 啦，鮮甜，因為你有海產喺度，本身就鮮味。嗱、石蚶咧，我哋就可以落三錢，係啦。咁啊，另外淮山咧，我哋就落四片啦，杞子嘅就一匙羹啦，都叫做三錢啦。龍眼肉嘅就大約十粒啦。咁、如果你話我想個湯甜啲，你可以落多幾粒嘅藍棗或者黑棗。 哇！ 咁其實嗱呢一啲咧就全部都係藥材。藥材呢一個內容咧就係以滋阴明目补肝肾，咁啊，因为你石蚶本来就系一只系有养肝明目，系好多人用咗之后咧睇嘢咧只眼就会比较好似光亮啲，因为佢嘅营养成分佢会有助只眼嘅，咁你另外咧就用点解用鲍鱼咧唔用其他咧？因为鲍鱼喺中医角度咧佢系有补肝、有益精、有养血，咁所以鲍鱼有啲人咧就问啦，连唔连埋个壳一齐落啊？相关、 我都想问 啊，其实我哋可以先拆咗只鲍鱼，即系如果新鲜嘅拆咗出嚟，咁你个壳又要洗刷下，里边嗰个啲内脏又要弃掉咗，咁啊剩翻嗰嚿肉，你咪又洗干净咯。咁呢一个咧就系、有一个。平肝滋陰，對於有啲人真係工作忙啊，眼容易紅啊，容易乾啊，或者預防一啲眼部嘅功能衰退，譬如話有啲人好容易一間又話驚年紀大咗又有白內障啊、飛蚊症啊，其實雖然呢個湯唔會飲咗即刻改善，但係就應該要平時多作保健。 哇！聽落都冇壞啊，咁好飲係咪啊？ 天開眼就俾我知道你落湯啦。 好嘢， 即刻煲 好。其实除了你头先我哋所讲嘅嘢嘅话咧，眼睛我谂仲有好多嘢我哋可以探讨嘅，好唔好啊？系啊，咁啊，今个礼拜饮住呢个糖先，好唔好？好，下个礼拜唔放过你。唔该，老陈。 廿年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廿年后，靠一对手得我奖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不失用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总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硬颈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用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树立抗衡倦怠， 意嘅呢首《明日明日》，快到中午十二点。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亚洲嘅气温啊，相对湿度53%。听紧风骚浮人，好快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就系有另一个小时，包括有风骚厮打，密切留意。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Long time no see， 大师大师，我点可以水润啲？砰砰！ 大师大师，我点样可以高啲？短短， 嘘，静啲。两位宗师细师嘅问题，只要每个星期听风骚厮打，就可以帮你指点迷思。 Oh， I see， I see。 Hello， 大师大师你好啊！ 你系边位啊？ 介绍翻我自己先啦，我系叶问嘅徒弟，一代宗师。 好嘢，好嘢，好嘢！ 诶、欸，呢位咧， 你好，我系细思极恐， 细思极恐，个名好似好恐怖咁嘅， 个名我未听过、啊。 细思极恐真系仔细谂谂，觉得恐怖至极。真系越谂越恐怖咁噶、 啊，我第一见到你系咪好惊噶咁？ 系咧， 唔系系要细谂，再谂一谂嘅话， 而家未惊住， 而家未惊住。听完12点半就开始惊啦， 冇错啦。嗱，先同大家要介绍嘅就系咧，以往嚟讲咧，我哋呢一个时间咧就系属于我哋嘅风骚厮打嘅。咁啊，但系咧谂住个就系话做咗咁多次，其实我哋三个咧都系啊。不同的年代的一个女性的代表。咁我哋话觉得就係话如果係风骚厮打讲緊嘅就係啲女仔嘅嘢嘅话、嗯、might as well, 不如我哋就将佢变成一个就係唔同嘅年代嘅时候嘅一个女仔嘅 show。同埋可以同大家要分享嘅就係有关于嘅就係而家究竟係兴啲咩嘢呢等等等等。可以呢就有好多呢啲嘅迷思呢都可以喺我哋呢一个尽在我哋呢一个嘅风骚厮打里面我同大家可以解开嘅。 言下之意係咪要踢走嗰两个男士呢 又唔可以咁讲因为有一个係踢唔走。坐咗喺后边，系啦，喺度玩紧手，系啦。咁当然啦，由而家开始嘅话咧，我哋会三个喺呢度咧，就会组成我哋呢一个嘅新嘅风骚厮打啦。有呢个嘅就系宗师啦，有呢个细师啦，同埋我咧就系大师与大师对谈嘅。 大师对谈，咁我哋今日有啲乜嘢？ 你宗师系咩啊？ 一代宗师咯， 系啊，因为佢就系叶问咯，所以佢一代宗师。 Superhero 嚟嘅 Iron Man 嘅朋友， 嗱，始终都系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咁啊，等于我哋好多时候咧喺唔同嘅场合咧都会有一啲新相识嘅朋友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新相识嘅朋友当中嘅话咧，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咧可以快快脆脆咧，就是、所谓叫做嘅就系破冰噶， 系啊，而家个好兴嘅破冰游戏， 冇错，呢一个游戏嘅话，亦都系来自有一首嘅洗脑歌，即同大家哇介绍下先。呢一首歌真係非常之犀利啊！咁啊，当然啦，咁大家要听一听嘅话咧，我谂相信呢一段时间我你冇理由唔识噶啦。 together。 嚟自 Bruno Mars 同埋嚟自 Bruno Mars 同埋 Blackpink 嘅 Rosé 有呢一首 Apache， 你知唔知大家知唔知道 Apache 系代表乜嘢咧？ 其实咧就系三个英文字母就是、APT 系咪？系啦，咁啊 Apache 嘅话咧，其实咧就系一个 game 嚟嘅系咪？ 系游戏嚟嘅。 系啦 ，Apache 咧其实系一个英文嘅一个短写 ，APT 咧代表 apartment 啊，即系代表一栋大厦。因为呢个 game 咧点玩咧？嗱，呢个 game 咧就系韩国嘅 一个酒 game 嚟嘅。咁其實 Rosé 咧，佢就好中意玩呢個 game 嘅。咁咧，但係最初咧，佢就開始有啲佢作完呢首歌之後，有啲驚啊，因為覺得咦，好似唔係好認真咁樣喎，用個酒嘅 game 嘅歌嚟到發行 一個新歌。 係啦，於是我就叫所有工作人員咧，不如喂 delete 咗呢首歌啦咁樣。但後屘，咦，佢俾完啲 friend 聽之後，個個洗曬腦，覺得好正。其實呢個 game 點玩嘅咧？ 首歌 係啊，一定識唱，同埋呢個 game 好似而家好 hit 喎。 好 hit 好 係啦。 個 game 係點玩嘅咧？首先咧就是當我哋而家有三個人啦，咁我哋咧個就一開始嘅時候就阿帕茨阿帕茨咁就手就上下咁樣喐嘅，咁咧就伸出嚟嘅時候咧就咁就有六隻手啦， 係 咁咧之後就其中一個人嗌一個數目字，即係例如三，咁就由最低嗰隻手開始抽上去擺面，咁咧一路抽上喺面即係一。二三喺面嗰個隻手嗰個人就輸，咁就要 因為數到三係啦，因為嗰個主持人咧就講咗 number， 咁然之後你第三個擺到上面嗰個咧，咁你就輸，你就要飲咗個杯酒啦。 其實講開話呢啲咁嘅 game 嘅話咧，都係無求希望大家就係飲酒嘅啫，但係我哋要叫大家唔好飲酒，飲咗酒嗰位亦都唔好 揸車， 係啦，因為咧對我哋嘅身體話係唔好嘅。不過呢個係一個遊戲啦，同埋呢一首嘅歌曲，除咗一個遊戲之外嘅話，亦都係首 洗腦到不得了。大家聽完一次之後，係咪已經俾佢洗咗腦啦，好似一條 earworm 咁樣，英文叫 earworm， 好似一條蟲咁入咗去。 你一定會記得嘅，同埋嘅就係其實佢真係好簡單。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哋風騷師奶都有介紹過啦，就係話韓國嘅歌曲有呢樣嘢好嘅，就係你總會中間有一紮英文也好，又或者喺呢啲咁樣嘅嘢係會令到你一定會跟到嘅。 佢個 chorus 會係咁重複一啲短嘅詞語咁樣。 咁呢個都係 啦。本身呢隻 game 咧其實就真係啊拍切拍切咁樣玩嘅，即係我有睇啲綜藝節目咧，本身都有玩呢啲嘅。咁佢就用呢個旋律去作咗呢一首歌，就摆喺 chorus 嗰度啦。咁其实呢首歌真係好 hit 囉，佢係24小时内就已经冲破咗3000万啦，然后我今朝睇呢已经去到2亿7000万。 其中有一个係我。 係呀，出咗兩個禮拜咋。係 因为我要撳落去睇下究竟发生乜嘢事。佢仲有好犀利喎，搵咗 Bruno Mars 同佢一起啦。 係个偶像嚟㗎。 冇得傾㗎啦呢样嘢。 佢追星追到可以同佢偶像唱歌，嘩勁興奮喎。 既然係咁红嘅话呢，当然亦都有原因。咁洗腦之外嘅話咧，但係被禁咗喎，點解咧？ 就是其實不是真的 officially 禁了，是一個民間的禁了，就是說它是一首高考的禁曲。就是韓國成一種說法，就是說一些很洗腦的歌呢，就是你不可以考試前聽，因為你一聽完呢做卷的時候就會不斷播，沒錯，你就專心不到做事。那這個呢就是最新的，就是說 Aperture 是最新的高考禁曲。如果是香港的話應該是 DSE 禁曲 樣。其實你又講開呢，就是有一些洗腦歌或者是禁曲的話呢，不單只話講緊呢個阿伯斯阿伯斯啦，其實咧有好多嘅就係好經典嘅一啲洗腦嘅歌曲嘅話咧，都係曾經試過嘅，就係有一啲嘅禁曲嘅。例如嘅就係我相信你哋一定有聽過嘅，就係 Psy 嘅 Gangnam Style。係呢一首嘅歌其實喺高考都係唔好聽噶，因為就我白 Gangnam Style， 你就唔知邊個會起身就會跳啦。 唔係啊，呢首直頭你唔可以坐去讀書，因為你一定會起身跳嗰個騎馬舞啊嘛。 冇錯，你一路摁個老師以為你係咪有咩事啊？真 係。但其實又唔係喎，你讀到一書，你突然間起身跳一跳個騎馬。其實咧，成個人會醒曬喎，係咪？ 同樣呢樣嘅之外嘅話咧，當然仲有好多嘅洗腦歌嘅話咧，都喺網上面嗰度咧，同大家咧就做咗一個小小嘅檢閱嘅。例如嘅就係除咗我頭先有所講嘅就係 Psy 嘅《Gangnam Style》之外嘅話咧，另外嘅就係有一首嘅就我諗唔知兩位有冇聽過筷子兄弟嘅《小蘋果》， 可唔可以即席唱俾大家聽一聽啊？ 小蘋果咧，係啊，小蘋果啊，係點樣唱啊？哦，你冇聽過？ 有啊，但我唔記得咗。 我是你的小蘋果， 呢首啊。 你是攞命 好 hit， 但系 好犀利， 冇一只够我呢只 hit。我呢只你头先讲啲数字好犀利啦，阿伯知呢只咧系而家2024年咧都系红据呢个榜首嘅，就系最首洗脑嘅。 Let it go， 听住 ，Let it go， 唔系有首劲过佢嘅，有冇人估到 ？Baby Shark。 Yes, do do baby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do do。佢而家喺嗰个最流行嗰个串流平台啦，嗰个 feel 数啊系一 150亿啊！ 哇！ 而家仲系第一位啊！呢首歌真系听到惊， 全球嘅第一位喎， 全球第一位啊！即系听到惊，呢首系最洗脑嘅洗脑歌， 系 至尊，我觉得系好恐怖，因为咧小朋友又要听，大人亦都逼住要听， 细思极恐，真系 细思极恐，啱唔啱？ 细思极恐， 系啊！ 同埋咧，其实点解会有高考禁曲呢个词语咧？最开始咧就系因为 Shiny 嘅一首歌，就系一个 K-pop 男团喺2009年出道嘅一个男团嘅一首歌啦，佢就叫做 Ring Ding Dong。就是因為太洗腦才有呢個 term 嘅， 我有聽過， 你有聽到過？ 有， 佢首歌係就係咁樣出嘅 ，ring ding dong，ring ding dong，ring ding dong， 好似啲 ring tone 啊，好似電話響嘅聲。所以咧就呢一首歌之外嘅話，就會有呢啲歌。好啦，頭先我有講到嘅，除咗之外嘅話咧，有呢個《江南 style》啦，有呢個《小蘋果》啦，《Baby Shark》啦。我頭先講嘅《Let It Go》其實都好得人驚嘅， 好 得人驚。同埋其實全部都表曬 Elsa 啦， 全街都係啦， 要掉啲雪， 全街都係嗰啲 Elsa 嘅 dancer。冇錯，仲有另外有一首歌曲嘅就係日本藝人嘅一首 PPAP 嘅《Pan and Pineapple》。你講一首嘅話，亦都係非常之洗腦嘅。好啦，我哋如果真係要講嘅話咧，你哋會唔會唔同嘅年代嘅話咧都？有一首你覺得嘅啫，哇！呢首我聽到我就頭都爆埋咧，咁樣噶，你哋自己要揀一首洗腦歌。 我真係揀咗 Baby Shark。 哦， 係 因為要小朋友， 係因為你尤其是我要去好多嗰啲生日會啦，咁啲生日會係佢會不停咁 loop 住播噶， 係啊，同埋會有個 projector 會播住噶嘛， 係 啊，仲有好多個唔同 character 噶嘛， 係 除咗呢隻嘢之外， 即係你會見到鯊魚你都驚啊，你明唔明？佢不停咁播咧，好恐怖噶， 即係你會揀 Baby Shark 係咪？ 我會揀 Pick Me 啊，係一首選秀歌，即係韓國嗰啲比賽嘅一首選秀歌，佢首歌係咁嘅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Up Pick。Pick me, pick me, pick me up,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不停不停， 系咯，呢个就系佢首歌。 Pick me, pick me， 呢啲就系洗脑歌一定要有嘅元素，就系佢有几个字咧，系要不停咁 loop 住嘅，先可以入到你个脑咯。 嗱，除咗之外嘅话，我觉得嘅同啲节日都有关嘅。如果我真系要拣我自己嗰个年代嘅洗脑歌嘅话咧，我会拣嘅呢一段时间应该开始嚟噶啦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呢個係長青㗎，係 咪好紅？ 呢個真係長青，同埋一定會揀翻佢唱嗰個版本， 一定係佢嗰個特別，佢有你啦咁樣。因為重唱嘅亦都有好多人睇啦 ，Taylor Swift 啊咁等等啦。但係佢一聽呢一個，你就知道啊，又嚟買嘢啦。 係啊，你正知同埋有你啦。我啱執完屋咧，我已經執咗呢隻 CD 出嚟啦，因為準備頂 Christmas party 咧係一定會播呢一首，同埋另外一首就係 Last Christmas 啦。 冇錯， 呢兩首係一定會 loop 㗎啦。 係啦，其實我自己仲有啲細路歌嘅，例如有一首就係 That's Why You Go Away 啦，同埋嘅就係 My Heart Will Go On。 My Heart Will Go On 都好得人驚。 呢個係卡拉 OK 嘅 細路歌，係 榜首咗好耐嘅。 好啦， 咁其實講起 party 啦，咁嚟緊 Christmas party 啦，都好多 party game 啦。除咗啊 party 之外咧，有啲咩 party game 係你哋嗰個年代？ 我哋介紹一個， 係咯，每人袋住一個袋講嚟聽下。 好啊， 我嗰個年代咧，即係而家呢個年代，我覺得係 你講 得罪你哋，就係有一個 唔驚，細思極恐， 真係極恐， 叫做開心花蜜嚟嘅遊戲。咁咧佢有個手勢，首先係要就係右手由即係由出面。兜翻嚟入邊，開心翻嚟之後咧，就講一個 category， 即係可能一人一個地鐵站名咁樣，之後就逐個講，講唔到個就輸， 即係好似超級無敵 獎品波咁樣。 係啊，嗰個不如我哋而家玩一次， 唔使玩一次，係呢個呢個渣 到你，係到我到我，我嗰個咧其實都出現咗好耐噶啦，係我最中意嘅 game 嚟嘅。我要賣多啲廣告，我驚你又話我嗰個渣，我個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我可以改個題目冇咁渣嘅，一人一個港台。二台 DJ 名咁樣， 唔係關 你個個遊戲，因為其實就 好 咩， 阿細思極恐，好唔忿氣。我睇我個 battle 到你先啦，我個就叫做七級豬豬豬豬豬豬豬， 哇，唔係話， 係啊， 嗱呢個咯，我識個， 係啊，但呢個其實咧，最好玩嘅遊戲個點咧，就嗱先講俾大家聽點玩先啦，唔係個個識玩嘅，咁即係個 pair 牌遊戲嚟嘅，咁咧每人有四隻牌，咁你一隻牌咧，你就喺每一 round 你就會存一隻牌俾你下架嘅，去打牌咁啦當 ，OK， 當你儲成一四隻之後咧，你就唔係嗌碰喎，你就要摸個鼻哥，鬥快摸個鼻哥，然之後最慢摸個咧就會升級成為一級豬，咁譬如鋭鋭大師你成為咗一級豬。 咁我咧就唔可以同佢讲嘢。 嗯， 最好玩嘅位咧就是你不停要嬲我去讲嘢，因为咧你不停嬲佢讲嘢咧，譬如你一级猪一级猪啦，你嬲咗我讲嘢，咁我都会变成一级猪啦。 嗯， 但系当你升到六级猪嘅时候咧，你嬲我讲嘢，我同佢讲嘢咧，我会即时 变咗七级猪、 六级猪、 六级猪，特别 前面嗰橛个游戏玩法嗰啲全部都唔重要嘅。对我嚟讲， 最主要就系嬲人讲嘢啦， 就系唔好同佢讲嘢，就系个游戏玩法，就系好玩嘅地方。 嗯哼，嗱，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咗话，即系呢啲咁样嘅唔同嘅类型。或者是不同的、因为呢我讲那些呢我们那个年代就简单很多。 是 什么呢玩什么都好的话都是想你喝的而已。但是现在应该就玩不到了因为呢他们那时候是可以在室内那里食烟所以你才可以玩到这些这样的游戏。但当然 烟雾弥漫的年代。 烟雾弥漫的年代这样啦所以我们就不讲了。当然我们又讲到的就是说譬如刚才那些游戏的话其实莫非都是希望跟大家可以破冰的是不是那当然希望大家就是在要去出去喝东西的时候的话都要小心记住不要喝酒。咁当然啦今日头先我哋有介绍过嘅就係有好多嗰啲嘅洗脑歌呢我諗相信呢一首都应该唔走得㗎啦。 咦你最鍾意喎 大家因为佢犀利到一个点呢就我觉得嗰陣时候呢基本上呢你做各大嘅公司佢哋嘅 annual dinner, 嗰啲 CEO 也好又或者啲中层也好自己一起跳。 即西装跳。 冇错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就係其中一首嘅洗脑歌曲啊亦都可以同我哋头先嘅要介绍这个 Upper 的话是可以那个就分庭抗礼的送给大家的有晒的这一首 Gangnam Style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오, 오, 오, 오,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오, 오, 오, 오,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Hey, sexy lady 오, 오, 오, 오,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Hey, sexy lady 오, 오, 오, 오 보이지만 볼 땐 노는 여자 이때다 싶으면 묶었던 머리 푸는 여자 가렸지만 웬만한 노출보다 야한 여자 그런 감각적인 여자 나는 선어해 점잖아 보이지만 놀 땐 노는 선어해 때가 되면 완전 미쳐버리는 선어해 근육보다 자상이 울퉁불퉁한 선어해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옵, 옵, 옵, 옵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各个州陆续结束投票，点票工作展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推算，前总统特朗普暂时取得214张选举人票，包括家乡佛罗里达州胜出。副总统贺锦丽暂时攞到165张选举人票。而在被視為關鍵戰場的幾個搖擺州份，兩人選情膠着。美國聯邦調查局表示，多個州的投票站收到虛假的炸彈威脅，並指根據電子郵件的域名，很多威脅似乎是來自俄羅斯。 啟德體育園將陸續進行測試，消息指下個月7號將會在室內場館啟德體藝館進行籃球賽，之後會有表演項目以進行測試，預計會有幾千人參與。至於主場館的測試，預計到明年1月展開，並會在英國樂隊 Coldplay 明年4月來港表演前進行本地表演項目。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啟德體育園正式開幕前應該進行多次載滿人的測試，並模擬不同情況才可以真正測試到附近交通配套的承載力。香港機場三跑系統今個月28日全面投入運作，機管局預料三跑每年可以處理1.2億名旅客和1,000,000噸貨物。對於有意見指現時客量仍有距離，會否供過於求？機管局三跑道系統及工程委員會主席盧偉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後經濟復甦雖然未及預期快，但航空客流一直增加，本港空運亦在世界前列，香港仍然要準備好自己，不需要過分憂慮。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袁美儀在同一節目表示，環球經濟未如理想，現時本港機場空貨量相當於疫情前80%，但要有地方才可以增加需求，不只看今年，未來計劃更重要。她說如果能夠招攬更多航空公司來港，會吸引不同商機，特別是電商需求一直上升，越有效率價值越高，更加強大的航空樞紐很重要，如果沒有三跑就難以滿足需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乾燥，早上稍涼，最低氣溫在20度左右，週末期間雲量增多，海有湧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59点，跌547点。成交金額1120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392點，升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041點，升34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20.54元，跌5.8元；阿里巴巴94.5元，跌3.9元；美團186.7元，跌7.1元。腾讯控股418元，跌9.8元；港交所322.8元，跌7.6元；恒生中国企业74.76元，跌2.3元；小米集团27.35元，跌8.5元；中芯国际26.95元，跌5.5元；中国平安48.4元，跌8元；上海电器4.04元，升5.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8，日元153.8，瑞士法郎0.872，加元1.392，人民幣7.158，英磅對美元1.289，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經平均指數報39424點，升949點。港金報25410元，升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737.37美元，賣出2737.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悦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唔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佢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唔会有团圆的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遍地黄金，是属于60年代警世的广播剧，目的是劝喻青少年朋友不要行差踏错，作奸犯科。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开始遍地黄金。 喂喂喂，伯伯正，伯伯正，神奇洗衣液正租来老货，过嚟过嚟过嚟 ，Make in Italy， 执粒跳楼货，原价3蚊鸡一支，特价1蚊一支，买2支送3支，平到抵到烂，平均每支4毫子，抵到笑，抵到哈哈笑，唔买都嚟睇下啦，喂喂喂，过嚟过嚟， 系咪真系有效噶？有冇揾老陈啊？ 啊，师奶嗱咁啦，如果你屋企有塞头窿，即系细路仔，咁就啱晒，细路仔乌噜糟邋遢啊嘛，咩墨迹污迹，滴两下。俾啲水冲一冲，乜嘢污渍都冇晒，直情系新嘅一样，仲有清新嘅，你唔好味啊！ 真啊！ 讲就唔信，嗱好简单，而家即刻示范俾大家睇下。 好啊， 喂，嗱呢位师奶，嗱嚟俾啲墨汁你， 我啊， 你淋落我个身度啦吓。 哦，好， 嚟泼落嚟唔使嘅，嚟嚟泼泼， 吓泼，真系， 系快啲，系泼，系哇！嗱各位，我件白色文化衫。是不是够黑啦，仲想唔想泼多啲呀、啊、 哇，是不是真係咁架势呀， 唔好諗啦，唔好諗啦，唔使犹豫，嚟嚟嚟，大支啲，大胆啲， 哇， 泼过嚟，泼过嚟，嚟泼嚟，嘿， 嗱， 咁 我諗啦， 系呀系呀，哇，又嚟啦又嚟啦，哇哇哇哇，阿师奶师奶，淋件衫个头唔好淋下， 系啊，你叫我淋你嘛？ 而家唔系冰桶啊，唔好成日头淋啊。系，喂，嗱，好啦，嗱，大家睇下，我而家咧只要倒3滴白白净神奇洗液，再将呢件衫浸落水度，浸一浸，冲一冲，系咪到啊？ 哇！ 点解得好似甩出嚟咁嘅？好神奇。 好啦，嗱，大家又嚟啦，又嚟啦。同我一齐数1、2、3，咁我就掹翻件衫出嚟俾大家睇睇，好嘛？嚟准备，嚟啦 吓！ 1、2、3，睇下，哇！我件衫白唔白啊？ 白啊，好白啊！ 系喎，好白喎，真系！ 哇，仲有啲香味添啊！啊，俾一支我啦，我要买翻两件试下。 喂，阿师奶，嗱，真系你咁精明嘅，1蚊一支吓，买2支送3支，一个5支先2蚊鸡，你一。 一支少唔少啲啊？梗系要五支啦！ 哎呀，我谂下先，我谂下先啦。 嗱嗱嗱，而家剩翻一箱48支，卖晒就冇啦。嗱，唔好话我唔提你执输行头，惨过败家，边个要边个要？ 我要五支吓，你要五支，咁我都要五支啊！ 买啦，嗱嗱嗱，呢位师奶五支，多谢。哎，嗰位姐姐要20支，哎，呢位姐姐啊，你要唔要啊？你又要买，多谢多谢多谢。喂，买啦喂，买啦喂，1蚊1支，2蚊5支，800只神奇洗液，买就嚟啦，趁走啦，卖晒收档啦，咪买啦喂喂喂喂，话你又要啊嘛，好啊好啊。 开饭啦！ 咦，哇，咦，咁香咩嚟噶？煮咩啊？吓， 梅菜蒸猪肉。仲有清蒸咸鱼仔，同埋一尊腐乳。 哇！呢尊腐乳大大尊正啊！ 系啊，正哥，月昌啊，小心啊！ 哇！喺今晚做咩？大家咁丰富咁多餸嘅吓？ 梗系啦，十箱嗰啲乜鬼嘢咩神奇洗衣液系嘛？嗰衫就全部卖晒，刷新我哋嘅纪录诶！ 总之今次就辛苦晒大家啦，饮杯先， 饮杯。 哥，今次我哋赚到几多钱先？ 赚到几多？喂喂喂，嗱，等等先啊，嗱，我睇下呢度仲有少少啊，吓攞埋出嚟先。嗱，你而家加埋呢啲啊，落条大数度先知赚几多嘅吓。 哎呀，得啦，食埋饭先啦。 系，啲神奇洗衣液卖晒，咁我哋嚟紧有咩搞啊？ 哎呀， 咩事啊？ 咩事啊？平平姐， 哎呀，有啲汁啊，滴咗落我件衫度啊！件衫我啱啱喺大苑百货公司度新买啊嘛，仲好贵啊，真系激气啊！ 使乜担心先？食饭先啦，一阵用啲神奇洗衣液浸下，咪干净晒咯。 你傻妹你啊！你真系信阿华哥讲嗰啲咩神奇洗衣液咩？洗得唔干净咩？ 唔系嘅你， 真系真系吓，你真系太年轻啦！你加入我哋嘅时间仲短，大把要学。 你醒目啲啦，知唔知啊？ 知啊！ 你哈哈咩啊？ 仲笑啊！你真系啊！ 冇啊！我见你笑得咁开心，笑下啫嘛。 你咁笑唔笑得出啊？仲 哈哈哈哈！ 华哥啊，咁夜仲未瞓嘅，你整乜嘢啊？ 系嘛，我检查下嗰啲揾食架撑啫。 哎呀，咁你咧听日谂住去边度开工啊？ 我未知噶，听日先算啦。听日嘅事听日谂，唔谂得咁多啦。 你把声变咗嘅，变女奇嘅吓，华哥啊，不如我哋。 不如我哋乜嘢？我知道你谂咩？不过我乡下仲有阿爸阿妈要照顾，咁啦，你个平平啊嘛嘛，你等我再搵多啲钱安顿下我老人家先谂好唔好啊？ 哎呀，华哥啊，我今年啊30岁噶啦，好老噶啦，仲有啊，我乡下嗰啲啊表妹啊表姐啊表弟啊表叔啊表婶啊，全部结晒婚啦， 真系， 系我变老姑婆卖剩借涉租啦，你继续你唔停我，我仲可以继续数落去啊！ 哎呀，得啦得啦，惊乜嘢啊？冇饭食就话惊啫，其他嘅我唔惊，煮到嚟就食啦吓。 华哥啊，华哥， 夜啦，快啲去瞓啦，我执埋少少嘢咧，佢都要瞓啦。 哎呀，咁听日有咩安排啊？ 我听朝约咗个兄弟打牙教啊，你同阿小雨瞓难啲，唞下，然后带佢周围思维行下，好唔好？ 思维行下，我唔知去边。 哎呀，咁不如带佢嗰个有大笨象睇嗰个丽苑玩啦，碰碰 佢系电脑啊嘛。 电脑啊， 我电脑系啊，你可以俾钱就买啲招喂佢噶。 系啊系啊系啊，嗱，跟住再呢个旺角嗰间旋转餐厅好国际噶喎，你企喺上边， 会唔 会晕啊？少少晕噶，仲要你去完厕所出嚟，唔知自己个台去咗边。 咪系咯，好奇怪啊！嗰间餐厅，你仲叫我去？ 奇怪下咯，系啊，每样嘢都要感受下。仲有下昼去睇戏啊，呢个我记得陈宝珠有套戏新上噶，叫做《工厂妹》啊，好睇 嘅。公主啊，咩咩万岁啊嘛， 系啊， 好丰富下吓，呀，一定开心死啊！小 哎呀，嗱嗱，你俾住揸住啊！呢度好多钱，100蚊，你攞去同佢玩足一日都够啦吓啦。如果唔够，翻嚟话我听。 哎呀，华哥啊，唔使咁多啦，我惊我哋咧使唔晒啊！ 唉，你望住我，难听啲讲，做我哋骗子呢行，今日唔知听日事，分分钟听日俾人拉咗就要洗掉我8月15坐花车。 哎呀，华哥。我唔准啲乱咁噏啊！你快啲匿去口水讲过。 大包叉烧包，有好靓嘅叉烧包。 哇，咁多人嘅，搵个位坐下先。 猪人烧卖有好靓。 你转收埋。 诶，唔该，呢个位有冇人噶？ 诶，冇啊。 诶，唔该，伙计，一位抱你唔计。 喂喂，哥啊，我问你啲嘢啊，你谂成点啫？ 咩点啫？饮完茶先讲啦。 我唔制啊，我要你而家即刻讲啊。 Darling 啊 ，Darling， 我屋企嗰只老虎乸咧。仲有我只外母乸咧，急冻到实一实啊！ 系咩？ 每日俾十蚊鸡我扎袋咋？ 哎呀，你真系冇鬼用噶！出边传你堂堂大黄金、大珠宝金行嘅大掌柜嚟噶嘛？先都唔先下，成个失时夹万咁。原本我都唔信啊，哈！而家我信到十足十啊！你真系冇鬼用噶！ 大玲啊，你唔好变个醉醉啦，最多饮完茶，我拉你去大光明嗰度睇场电影好唔好先？ 咁啊，睇咩戏先？ 我哋去大光明睇嗰套咧，拳头万头之头头是道，好唔好？ 咦，口水噶？咦，你曳曳啊你？ 哇！呢套拳头万头之头头是道， 兄台啊，兄台 乜嘢啊？ 唔好讲拳头住，你揸住嗰份咧报纸，你睇唔睇？你呢只我睇睇得唔得啊？ 嘿，阿哥，你睇唔到我同我 Darling 嗰度卿卿我我咩？你识趣啲啦，坐实晒。 哎呀，喂喂哥，算啦，借份报纸俾我睇一阵啫嘛， 帮 你攞去啦，攞去啦。 唔该唔该唔 该。真激气。 喂喂哥啊，我去厕所啊，好快翻嚟啊。 嗯，好啦。 兄台，兄台，兄台。 点啊？ 我见你咧，嗰支揈下揈下，嗰支咧，嗰支笃喺度，嗰支墨水笔咧，你可唔可以借我画 两？你好烦啊！ 画两只字，我用完即刻俾翻啲墨水笔你，好唔好？ 我翻嚟啦，翻 嚟啦。咁快翻嚟嘅？个厕所好近嘅咩？ 好快噶！ 啊，打令打你，你唞一阵先，你会捏住个鼻，我惊你窒息啊！我都去个洗手间先。 好笑好笑啊！ 你继续笑啊！ 又要捏住个鼻， 抵死啊！真系抵死啊！ 哎呀，唔制啊！你听唔听到啊？ 听咩啊？ 好声啊！人哋肚仔饿啊！喂，出去买条蔗俾过我啊！ 哎呀，抵紧气！你无端端想食嘢嘅，你个 Darling！ 哎呀，唔得咩？我而家要食嘢啊！快啲买啊！仲有买啲牛杂，嗱，牛粪要多啲，牛棒要少啲吓。 哎，仲有咩？你一次 你啊，我唔做啊！ 你一阵先咋？仲有咩？你一次我讲晒啦。 咦，好衰嘅闹人嘅，我唔制啊！我要你氹氹。 唔系啊嘛。 快啲氹氹啊！ 宝宝机，宝宝机。 好衰噶！点解你咁叻嘅？咁快又氹到笑翻啊！ 喂啊，你哋好咯，我忍咗你好耐咯。哇！头先嗰个，我个戴眼镜嗰个咧，场面嗰个都要叫你哋唔好嘈啦。我哋嚟睇戏啊嘛，我咪睇你两个做戏啊嘛。 我唔制啊，喂喂哥啊，俾人闹啊，我要你帮我闹翻佢。 你省啲鼻涕先讲嘢啦吓。哎呀， 唔好再嘈啦，仲喺度啵啵机。 咪就 我哋真系要睇戏啊。 静啲啦， 达令。你要同佢闹住先，我去买牛杂啊！ 喂，闹闹下嘅话，我都有啲肚饿，你咪行出去啊，咪啊！哎，你帮我买埋我哋嗰份啦， 顺便啦，我要牛筋，多啲辣汁，再帮我买杯特冻嘅椰子汁，要先炸嘅噃。 系喎， 啊，得啦得啦，呢位小姐想食乜嘢啊？ 嗱，你听住啦吓，三层蚝油巨无霸，椰汁、芫茜夹冬瓜。豆豉冰糖加芝麻，人人食过变青蛙。我再嚟多次。 好， 三层蚝油巨无霸，椰汁芫茜夹冬瓜，豆豉冰糖加芝麻，人人食过变青蛙变青蛙。买晒翻嚟啦吓， 咁你真系食咩啊？ 哎呀，佢知噶啦，喂，快啲去买啦！叫做乜嘢啫？你做乜又唔该晒？ 收到，即刻去买。 喂喂，哥啊，咁多样嘢，你记唔记得噶？ 哎呀，记得咯，都话。 哎，我就唔信 咧，我就唔信咧。我哋三个啊，叫啲咩嘢食嘅？唔该，你讲多次。 听住啦，阿 one， 阿 two， 阿 one two three， 三层蚝油巨无霸，夹得芫茜夹冬瓜，豆豉冰糖加芝麻，人人食过变青蛙，变青蛙。哇哇， 好威啊！喂喂哥，我都话我喂喂哥好叻叻住噶啦，不，石啖先。 哎呀！哎呀，你咁辛苦嘅话，不如咁样啦，我都嘴淡啦。 好啊， 我可唔可以唔使锡呢个油淋淋嘅大叔啊？ 喂喂喂，开嚟开嚟开！ 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嗱，头先咧戏院大家都认得个老细啦，系嘛？今次行动代号系暗沙。 华哥啊， 啊， 暗沙个沙字点写啊？ 系咯， 识咩？上一个沙，下一个雨，沙雨个沙。 吓，我唔识写。 哎呀，咁卵作家，评俾你教佢。 哎呀。就咁写沙滩个沙， 是但啦，是但啦， 简单啲咧。 我哋今次就帮老细攞翻佢应得嘅嘢，我哋又可以分到三成啊！ 哇，咁真系几多啊？咁够钱买架波波车噶？ 如果行动成功啦，我谂下小鱼你唔系买架波波车，系买十架波波车啊！ 十架波波车啊！真系可以买十架，即系波波车啊！ 真系人都癫啊！哇，系咁我咪可以嫁得出咯，嗬？华哥啊，小雨，今次我哋一定要全力以赴啊！ 好啊，嗱，不过咁样，今次嘅行动啊比较复杂，要辛苦大家啦。 唔怕，我同小雨乜都唔怕，系咪啊？ 系，我咩都唔惊。 听住 ，first step 第一步，我出美人计。 美人计，咁啊即系我咯，摆明就系我负责噶。为咗大家，我唔怕牺牲啊。 平平啊，够钟食药啦，你乖啦。 你都要食啦，系咪啊？ 你 嗱，各位听住，今次我哋全新形象出现啊！等我着翻条老西先，你哋个个换好衫未？下个礼拜三记得准时开工 ，O 唔 OK？OK。 淡分口大雪卡啫。冲生世迎敬啊你捞世界要醒目 一日遇当玩把戏着起西装甲你的成副 USA 漏世的味我的实在冇乜声气时常去靠啊滚是军翻嚟，讲啱有只大只乌啊，肥就确系肥。今天佢仲约咗我去睇大戏，去揾只乌碰运气。我装那成个大坑靠运气呀，半袋百蚊纸，不过里边系夹草纸。 犀利啦！有波叔嘅呢一首《丹麻口大雪卡》，我净系知道叫《丹麻口大雪卡》，其实有另外有个 冲山晒经理咯， 系啊，冲山晒刑经理，佢叫光棍姻缘啊吓！咁啊，今日咧好似睇套粤语片咁样，我想问两位年轻嘅女孩子咧，你有冇睇过粤语长片啊？我所谓嘅粤语长片就系嗰啲咧黑白嗰啲，即系唔系后期新嗰啲。 梗有啦，梗有啦，因為我係翻下晝嘅，咁上晝咧就會播噶，係啦。咁我最中意睇嗰套係馮寶寶嘅《夜光杯》， 哇，好睇啊，《夜光杯》。 系系， 杯仙姐姐嘛，杯仙姐姐，杯仙姐姐， 系啊系啊， 杯仙姐姐，杯仙姐姐，我要翻河啦，杯仙姐姐， 系啊， 快出嚟啊！ 我就系冇睇过嘅， 你冇啦， 完全一套都冇睇过。 如果真系黑白咁样， 一套都冇睇过， 冇， 但 系 好好睇嘅， 唔系啊，真，因为冇播啦嘛，已经 系啊，冇播啦， 知喺边度睇？ 有某啲平台系可以搵到嚟睇嘅， 特登搵咯。但系我哋翻学冇嘢做嗰时已经睇到啦嘛， 系啊， 翻上昼班睇下昼，下昼班。睇上昼吧，即系唔会话好易咁样电视就一睇。 系而家冇啦电视， 啲香港嘅电影历史嚟噶啦 吓。上网 好，咁所以要睇翻《风骚快云》咧，片完家星期三今日开始就系呢一个嘅吓。 系啊，因为抽播啊，插播噶，因为我哋上一套嗰个主角咧唔得闲啊咁。 咦？佢穿越咗嘛？ 系啊，因为佢喺边度啊？穿越 佢翻唔到嚟啊嘛。 个穿越剧我哋迟啲先。 我哋要等埋佢。 系啊， 系啊，冇错。 片未到。 正，我最中意插播嘅，插播通常啲好嘢嚟噶嘛。 系啊，不过今日咧都要多谢晒嘅就系两位风骚师弟。 冇错， 我哋嘅多谢大师。 冇错，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嘅， 一代宗师同埋 西施狂。 好难读嘅佢名，我全部都系日本人嚟嘅，佢四个字嗰啲名。 系， 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OK， 好， 拜拜。 未康嘅李志刚上面讲天气啦，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未来数天都系靓靓天气啦吓。早上稍凉，最低温20度左右。周末期间云量会增多，海有涌浪嘅。多谢大家收听咗三小时嘅风骚跑人，记得我哋听日星期四继续喺 Radio Two 见大家。OK。下午1:00先系新闻报告。